早晨，早晨！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农历10月15日嘅早上嚟到咧就系6:10啦吓。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寻日咧就因为打风关系啦，咁所以晨光第一线咧都休息咗一天啦吓。咁啊，今日咧既然一切如常嘅话咧，咁当然啊喺直播室入边亦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一齐喺星期五嘅早上，希望今天咧就大家都可以快快手做完啲嘢之后又可以咧好地休息一下啦吓。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咁啊，发觉天气咧都系即系落雨啊吓，咁啊雨粉飞飞咁，所以相对湿度咧都相当之高。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咁啊要准备定把遮仔咧，去到帮你遮风挡雨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望一望下先，望一望你身边嘅人系边一位啊？如果你咁早翻工，都已经系同啲好同事，而嗰个同事甚至乎超越咗同事嘅关系，好朋友嘅话咧，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好嘅朋友咧，对我哋嚟讲非常之重要。乜嘢叫做一个好嘅圈子，令到你可以更加进步呢？好嘅圈子并唔系代表所有嘅人都一定有钱先系一个好嘅圈子嚟噶。喺现实嘅生活入边，当你同边一个喺埋一齐，先至发挥到你自己嘅位置同埋力量系最重要噶噃。有阵时甚至乎咧，你嘅一个好嘅朋友圈可以令到你成长嘅轨迹去到一个更加理想嘅位置啊，决定你人生嘅成败。所以当我哋选择朋友，甚至乎喺我哋嘅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我哋点样做一个嘅选择呢？好嘅朋友一定可以帮你一把，但如果系损友嘅话咧，可能影响你一生噶噃。我哋今日都要好好地选择自己喜爱嘅朋友，同你可以共患难，同你可以促膝长谈，同你可以成为真正知交嘅朋友，一定要好好地对佢哋啊！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时间来到早上的6:16，找你这首的作品来自谭咏麟《朋友》。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骤雨较多，最高的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今日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今日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亦都颇大。下周中期咧显著是较凉噶。而家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7%。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揭報紙啦，咁啊，其中咧，咁啊，相信大家如果留意新聞報道，都應該即係都講過啦，咁啊，香港都要發展呢個低空經濟。我哋低空經濟當然咧，亦都會諗盡辦法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咁但係一河之隔嘅地方又點咧？喺廣東省深圳市低空經濟嘅基礎設施咧，咁啊叫做啊高質量建設啟動會咧，咁啊之前嘅時候咧就曾經開過㗎。咁啊宣布咧，咁啊佢哋已經建成咗249個各類低空嘅一個叫做起降設施。咁啊規模咧啊，佢哋話到係領先全國嘅。即是全中国呢就最多的这个呢就是叫做起降设施啊。咁佢哋更加提到在2026年的时间发展到怎样呢，咁话到深圳预计将会呢就建成1200个咁以上啊，即是最少有1200个的低空起降点。咁进一步呢就覆盖载人飞行啦、物流运输、社区配送以及呢就城市治理服务四大的领域㗎。其中见到啦，喺深圳嘅南山区已经咧就目前为止啊，有32个嘅低空起降点噶啦，覆盖咗上述四大服务嘅领域。咁至于咧就系宝安区就已经建成咗35个各类低空起降场啦，亦都开通咗咧就132条无人机嘅航线。咁深圳咧更加计划喺深圳低空营运总部基地嗰度啦，咁啊位于龙华嘅，咁啊佢哋有一个咧就低空起降点啊，打造一批啊标志性低空飞行全景应用示范点。好啦，咁啊喺呢一个低空创新基础建设方面咧，咁啊深圳更加将呢个模拟低空空域嘅复杂环境咧就测试无人机添。咁啊见到佢哋嗰个测试结果咧，其实都成绩都相当之好啊！电动垂直升降无人机就等嗰啲新型嘅飞行器啊，亦都会围绕咧就系好多嘅，譬如大中型无人机一啲嘅适应嘅认证啊。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无人机啦，即系头先提及过有四大范畴啊，包括呢就载人飞行咧、 就當然是最重要的啦。咁啊，載咗個人喺上面嘅喎，咁啊變咗係空中的士咁樣嘅概念啦。另外物流運輸，即係可能喺好多唔同我哋自己落 order， 咁佢就已經送到過嚟嘅一啲叫做物流運輸啦。社區配送同埋城市治理呢啲嘅服務咧，都可以改善人民嘅服務質素嘅噃，同埋人民嘅生活質素嘅噃。所以都有幾多嘅亮點咧，係幾值得睇。咁但係背後都有好多工作咧，係要做噶。例如在通讯基建方面一定要做得好啦。深圳定位深圳定位构建市级啊，咁一个叫做 5G 加毫米波加卫星，咁佢哋一个叫做空天地一体化低空全覆盖嘅安全网络嚟嘅。咁而家已经就建成咗就80,000个 5G 嘅基建站啦，实现咗就120米以下空域连续覆盖。咁所以呢一个就叫做背后嘅设施咧，佢哋都已经做得相当健全啦。计划咧就会增建超过8,000个 5GA 嘅基站啊，咁啊重点咧就加强对600米以下低空网络嘅覆盖。咁啊佢哋预计咧3年之内咧，咁啊低空嘅设施投资更加会去到咧就120亿元人民币噶。咁多嘅投资亦都咧就喺低空经济嗰度落咁多嘅重本啊，咁所以佢哋呢一方面咧即系不断都好自豪，咁就话到咧系做得相当之理想。咁啊，所以我哋即系睇到邻近嘅地方咁都有咧就咁好嘅发展，我哋又点样可以咧就遮惊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我哋而家香港要面对好多嘅困难，其实即系我哋都一样有好多嘅高楼大厦，甚至乎咧例如我哋香港有好多离岛嘅，会唔会离岛咧都可以用到更加多嘅呢一类型低空经济的服务，令到大家可以更加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去享受香港更加多的自然环境，甚至乎就体会得到自然环境的一种的方式，这样都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就大家着墨考虑多一点，令到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城市。 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挚又回来。游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似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历奇。是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花我不生的力气，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外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切顽固似飞机再次高飞。寻觅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破产。 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怎我这一生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时换去路再起，你能再飞，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 呢首作品嚟自周吉佩《第三人生》，最近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7%嘅早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梗系要谂下啲地方去噶啦。咁啊，其实位于西九文化区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咁啊喺2024年嘅9月至到10月咧，曾经举办过咧就学生免费入场啊。咁啊，为咗鼓励啊，本港中小学生咧继续咧就去文化博物馆咯。咁所以咧喺11月15号，今日几多号啊？冇错，15号啦，开放登记。咁啊，参观日期咧就11月嘅23至到24号，都系星期六同埋星期一嚟噶。啊，总共咧有4000张特别展览赞助嘅门票啊，咁希望咧就系呢一班嘅学生啊吓，咁啊可以咧就亲临故宫咧就感受一下咧入边精彩嘅活动。咁啊活动咧就属于青年艺游故宫嘅项目之一嚟嘅，咁希望鼓励学生亲临博物馆欣赏中华文化嘅瑰宝，欣赏多啲啦。 人海里依然记起你的声线，现实生活停滞不前，当你听着告别语音讯息，总会记得我的感性，当心声变心死，再变知己冇得翻转头，叫你留低去试过，最终你都会离开我，试到你的底线，你对我爱被你终止，想带又带不走，永远锁上我心口，雨天都不再为我净化伤口。按十件爱情为止，手机里有照片，我买准想要嘅戒指，最终不了了之，好想你再一次喺我身边。Come back to me， 不想再失掉你，你不配做我知己。焚掉过往情史，压力中写情诗，重新开始。不想再失掉你，但我会否再失去自己？服下你那糖衣，副作用对你迷之，谁终将不见止？永远再有多远？那心理游戏，怪责我却死性不改，依旧我送上真爱，缺点我一改再改，在你眼中一拖再拖，再没过往精彩，故事再没应该话以后。间人物在变，停留那地点会感错，无论承诺却有抵触，无论路程要走多远，我心比昨天更心酸，最后牵手走了几转。十件爱情为止，手机里旧照片，我买咗你想要嘅戒指，最终不了了之，好想你再一次喺我身边。Come back to me。不想错失掉你，你不配做我知己。烦掉过往情史，压力中写情诗，重新开始。不想再失掉你，但我会否再失去自己？服下你那糖衣，副作用对你迷之，谁终将不见止？ 嚟到早上嘅6:29，揾嚟呢首嘅作品，无论作曲、填词、编曲都会揾到佢自己嘅名字 ，Andy's Typing 啊 ，Slash Noah 有呢一首嘅音乐作品叫做《到此为止》啊，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搭专机抵达利马，展开对秘鲁的国事访问，并将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秘鲁部长会议主席阿德里安森率领政府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习近平在抵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说近年来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秘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连续十年成为秘鲁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两国矿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会同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举行会谈，就中秘关系、各领域务实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亦都会同博鲁阿尔特共同出席前海港开港仪式。他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将会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推动两国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继续推进祖国工作，宣布提名小罗伯金乃迪领导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这个部门负责监督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计划。特朗普在声明之中说，他相信小罗伯金乃迪将会恢复这些机构的信誉，又指美国人一直受到食品公司和药厂错误和虚假信息压制。另外有报道指，特朗普的国度团队亦都正是草拟政策，包括计划取消针对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并正是草拟一份待解雇的军官名单，可能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政府公布2023年人力推算报告，推算出2023年人力供应为350万，而人力需求为355万，整体人力供求差额为缺少5万人，当中熟练技术人员的供求差额将会由2023年缺少1万人，增加至2028年的缺少6万至6万5千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熟练技术人员未来短缺严重，当局会透过开办更多培训课程，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相关行业。另外亦都希望目前仍然留在相关行业的现有工人能够挨多阵，暂时不要离开，亦都会透过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等的方法填补人力空缺，亦都会有计划输入更多年轻人才。2025年贺岁杯足球赛将会在2月1号大年初四在香港大球场上演，会由多位国际球坛名宿组成的世界明星队，都由港队名宿组成的代表队。世界明星队以曾经效力英超球队的球员为骨干，包括杜奥巴、大卫斯华、杰斯及史高斯等。曾经夺得金球奖的巴西球星卡卡亦都会首次来港参赛。比赛门票介乎380至1280元，今日开始在网上发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我是 DJ 课堂考验学员们声音运用、创意和想象力，到底他们对自己的表现又有什么评价？ 今天上堂的时候，狼哥就点评了我上次那份功课，就是有时课得太大即收回小，觉得在其他学员身上就学到很多的优点，就是例如要淡定这样。那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淡定人，我希望自己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优良的特质。 如果想收看卡水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我识得揸两个辘，又识得揸四个辘，仲识揸小巴、揸的士、揸巴士，劲唔劲先？ 但我劲啲，我识得珍惜食水啊！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阿峰话俾各位司机知啦，洗胎洗拎嗰阵唔好用水喉直接冲，可以用水桶装水，再用洗胎拎工具擦洗干净，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6嘅时候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唔知道大家都有冇留意到啦？咁有一位嘅桌球天王啊，奥苏利云咧，咁啊优才计划啊获批啦，咁啊嚟到香港啊成为香港居民咯噃，咁啊真系可以话咧就将呢一个叫桌球嘅热咧，咁啊继续推高啊吓。好啦，咁啊桌球热咧，咁啊推高都要桌球室先至得噶，咁啊有好多嘅消息咧。啊！但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啦，就係呢一個咧，真係可以話食正啊！球王奧蘇利雲嚟香港嘅效應啊，所以咧都見到有內地嘅桌球公司咧，咁啊嚟到香港咧，咁啊將會咧就係設立一啲嘅大型桌球室喎，咁啊都係一個幾大嘅亮點嚟嘅。咁佢哋話到啦，其實都見到咧有唔少香港人咧就會北上咧就玩呢個桌球，咁所以咧就唔使大家咁辛苦啦。既然大家有呢个需求嘅话咧，就佢哋落嚟香港咧就开呢个桌球馆，咁啊唔使大家就下下北上咁讲咁样。好啦，咁佢哋呢一个咧就桌球馆咧，咁当然咧就嚟紧啊就会新啦，咁啊亦都咧就会计划两年之内喺香港咧就开设有成30个嘅据点啊，咁所以覆盖嗰个范围咧都非常之大，咁啊遍及咧就呢一个叫做港九新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就令到大家都会有啲着弱啦。咁我自己呢桌球呢就有玩过，但係呢就肯定呢係玩得好差嗰啲人嚟嘅，咁所以我就即係预期献丑不如藏拙啦咁样。好啦，咁但係想讲嘅呢就唔係淨係单纯话佢哋会嚟到香港呢就开呢一个桌球室喎，係而家呢原来有好多嘅桌球室呢，佢哋唔单止呢就可以俾大家去到玩呢一个桌球，咁如果似我呢一类人嘅话呢，如果要玩桌球嘅话咧，咁我入去呢个桌球馆入边咧，就应该会系觉得自己嘥钱啦。好啦，问下船仔先， 系 识唔识打桌球啊？ 我都系半桶水中嘅半桶水噶啦。 哦，即系四分一桶水、哦。 系啊，咦，四分一好似多滞、哦，八分一先。 哇！ 我应该都有扮到下个姿势，唔知啱唔啱咧？都系啲朋友教下我嘅时候就。夹硬摆咗个姿势出嚟嘅，咁啊入唔入咧就另外一件事啦。 你都好，你都讲紧入唔入就唔知系系咪另外一回事啦。我呢个姿势咧就 OK 嘅，扮啊嘛， 系咯系咯。 但系你个笃到个波咧，笃到我都当赢噶啦。 系笃到个波啫，唔系笃入去，唔系笃个白波去撞入去。 呢啲位咁渣噶， 渣噶，我桌球真系好渣噶。 又唔似，你似啲运动细胞都唔错噶嘛。 我就以前咧玩过桌球之后咧，就发觉咁渣嘅，跟住我就继续荒废佢啦。 咦，咁你嗰啲射击类嗰啲游戏咧，即系譬如飞镖啊、射箭嗰啲，咁你嗰啲系咪会好少少，定系都系咁渣？ 射箭可能会好啲嘅，射箭，因为射箭都系要好讲力量嘅嘢嚟嘅，系啦。咁啊，桌球咧个佢嗰个用嗰个力咧就可能会刁转啲。好啦，咁我同你即系都系玩呢个桌球渣嘅人啦。 系啊， 咁渣嘅人咧，咁而家就啱啦。原来啲新嘅桌球公司咧，佢哋开铺嘅时候咧，佢哋将 AI 嘅技术放咗入去呢个桌球嘅活动入边。幾多亮點喎、啊？咁佢哋話到啦，咁用 AI 點樣放入去呢個桌球咧？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佢哋最主要嘅目的咧，即係設立呢個 AI 嘅目的，就係令到初學者可以迅速領悟同上手，資深嘅人士可以進一步磨練同埋拓展佢哋嘅球技。咁你就大概咧就估到個 AI 會做咩啦？就即係代表呢個 AI 咧喺你一路打緊波嘅時候，譬如我啦，我完全唔識嘅。 嗯。 佢就會同我講，可能我嗰個嘅姿勢有啲咩要調整啦。 嗯。 然後我需要打波嘅時候咧，係應該係擊球去邊一個位置，會比較上咧就係、是、容易上手嘅咁樣。咁如果你話佢係一啲本身都已經係需要磨練佢哋球技嘅人士嘅話咧，咁個 AI 又可以幫助佢哋計算出咧就是、最優秀同埋最好嘅一個擊球點。同時可以攞到最多分嘅擊球點，按照住個人嘅技術咧，去到做一個嘅叫做規劃擊球嘅同埋打擊嘅規劃，咁令到咧就大家打桌球嘅時候咧，除咗係可以唔使用咁多腦之外啦，開頭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喺 AI 上面咧學到點樣去到分析呢一個嘅桌球，同埋學習點樣打呢個桌球。 哦， 即係 AI 就變咗你師傅啦。 系啦， 咁无论你系初学者定还是你已经系有翻咁上下技术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啲 AI 嘅技术咧，就继续拓展呢个桌球嘅功夫。 哇，咁佢呢一啲系点样样咧？即系佢可能喺张台隔篱有个 mon， 咁就话 一定周围都系 cam 噶啦，系啊。 咁但系你就要望住个 mon。 佢正式点样显示咧，我都未见过。咁但系就咁睇啲报道嘅时候咧，就都估到佢系一定有 mon 噶啦。咁唔系佢点话俾我听啊？个 mon 咧就可能会做啲分析，话俾我听，直头可能会将我台上面嗰个桌球嘅分布就喺个 mon 显示出嚟，亦都会有啲模拟嘅虚线，即系最简单呢啲咯。 咁可能佢呢啲位佢要搞嗰啲叫比赛模式咯。 啊、 如果唔系我比赛嘅时候又系帮我分析晒啲点，咁、 啊、 就真系好单纯地考我究竟得唔得中个波。 佢净系练习模式其实都好玩啦、 啊， 即系例如我唔识嘅，我去学读呢个桌球，咁我都觉得。原來桌球是可以用這種方法去打的，或者如果真的可以在姿勢上面做更多的調節的話，我覺得更加理想啦。 是，那當然啦。 OK 喎、這個， 教埋你喎、啊，你啲朋友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嘛？ 啊、 其實 係啊， 呢、這個就確保真、啊。 你估個個都是傅家俊咩？咁你話傅家俊教我，咁我梗係信啦。咁但係你講得啱噶，如果我同個 friend 去度玩嘅。其實個 friend 教我，其實我唔知信唔信㗎、 啊， 因為我都未必識得分到底喺個桌球上面好多細緻嘅位置咧，邊一個係啱，邊個係錯咧，其實我唔係好分到嘅，係、嗯、亦都唔係好識。總之我其實因為我自己我都係扮個樣出嚟嘅啫嘛， 係啊，篤到個波嘅啫嘛， 我就唔知篤唔篤到個波添，因為以前同啲朋友打嘅時候咧，我真係篤到個波都成日擦邊球嘅，篤得好差。 好有趣啊！你身上發生 的事，但我打乒乓波其實 OK 嘅，即係桌上嘅嘢，譬如乒乓波我 OK 嘅，乒乓球 OK 啦。咁啊，一啲力拍嘅運動我都 OK， 譬如羽毛球、網球我都會打，壁球我都會打啦。 係咯，但係點解就係唯獨桌球咧？ 唔知喎、啊。 有趣， 保齡球我都好少打嘅，保齡球、桌球我都好少打。 上帝都係覺得你唔可以樣樣運動都一樣。 我覺得係，所以既然上帝咁公平嘅情況底下咧，我係接受咧有啲嘢我係做得唔好。有啲嘢我係做得差，我覺得 OK 嘅，係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咧，咁見到呢啲，譬如咩 AI 桌球咧，咁啊，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嚇。 晨光百科。 好啦，睇下幾點先。 6:44嘅时候，出面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啊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随后两三日咧风势颇大噶噃，下周中期咧显著又会较凉啦，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其实都唔系显著较凉，直播室入边其实都几寒啊而家。 是啊，系好冻啊， 系啊，都几冻啊吓呢度。咁啊，要如果大家个冷气咧，天气湿嘅时候咧，再加上20几度嘅气温，24度咧，咁啊冷气通常都会冻啲，咁啊可以唔使夹到咁冻，或者开下窗啊吓。咁啊之前嘅时间咧，曾经喺晨光百科都同各位听众咧就讲过，喺香港有红层地带，咁啊亦都咧就介绍咗咩叫红层地质啦咁样。咁啊有啲数字咧都可以喺百科书嗰度就一齐睇睇嘅。嗱，根据香港地质公园嘅统计，拥有红层地貌嘅赤洲面积啊，咁就系0.44平方公里噶。咁但系地质调查发现咯，同呢个赤洲相似嘅岩层亦都分布喺呢一个岛嘅西北面嘅白沙洲，系啦，熟悉香港地形嘅就会知道白沙洲喺边度。嗱，东面嘅石牛洲以及大鹏湾嘅海底，海底啊， 哦，海底啊， 海底系难搞啲啦，咁我好难。下下游水入去， 系咯？点样潜水入去睇咧？ 唔系，可能佢哋有技术，我唔清楚。咁啊，话到总面积咧，就估计大概300平方公里，咁啊，统称为赤洲藻啊，一个藻群个藻。咁虽然咧呢啲嘅叫做区域，大部分咧都系位于大鹏湾嘅海底，咁但香港亦都有另外一组咧相似嘅岩层噶，咁啊被称之为咧八仙岭藻。 好咁讲笑，因为八仙岭下面嘅， 应该系啦。咁话到呢一个岩层分布喺咧就系八仙岭嘅山脉啦，北至到鹿颈啊。鹿颈如果中意踩单车嘅朋友就应该知啦，中意片车嘅朋友当然知啦，不过就唔鼓励啊吓。咁啊，中意踩单车嘅朋友就中意知道鹿颈喺边啦。东至到新娘潭同埋呢一个红石门，同样咧系由呢个红色嘅石啦，或者砂岩咧，同埋呢个粉砂岩咧去到构成嘅。咁但系由于咧佢哋嗰啲岩入边所含嘅，譬如某一种石嘅特质咧，同赤洲不一样，因此咧就归为另一组嘅地层啊吓。咁所以呢两组嘅地层分界咧就唔明显，咁可能咧系喺相连或者相近嘅时期咧，同呢个环境之下形成嘅。咁意味住上述区域亦都有可能咧就再次发现呢个恐龙嘅化石啦，咁样。 犀利啊！ 犀利啊！喂，睇翻呢个广咩？ 即系喺白仙岭。 白仙岭一带啦。 哇！咁如果我哋去。 你行唔行啊？我同你行一转八仙岭啦，一系。 但系行一转八仙岭系咪可以确保到我哋揾到恐龙化石？ 边度会确保到噶？咁但系咧，我自己喺行呢个八仙岭嘅时候咧，八仙岭郊野公园径啦，咁啊亦都会途经呢一个头先提及过嘅新娘潭路段。咁喺呢个新娘潭路段嘅时候，其实亦都有一啲即系渔护处放咗啲石头，就话呢度系以前恐龙年代都已经有啲石头喺度噶啦。 哦， 咁嗰啲石头就一早即系嗰啲标记一早都已经喺度噶啦。咁我觉得咧，可以喺附近一带咧就行多啲。咁当然你话呢啲原本嘅路段咧，就可能真系未必咁容易发现得到啦。咁但系山路咧就好多嘅。咁、如果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可以咧就行多少少嘅路段。咁啊，睇下会唔会见到有啲疑似嘅地方，然后 疑似 系疑似啫。 但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大家可能都系要上网去认识一下化石嘅样先。 系啊， 因为实在太唔起眼啦，佢个样， 即系佢同埋其实旧旧石头，你发觉上到上去一样样， 一样样、 都系似石头咯，因为佢哋真系石头。咁但系点样分嗰嚿系化石咧？ 呢个真系要系有啲知识背后咧，你先系可以 back up 到你去分辨到嗰个样子。 系啊， 因为得几条疤嘅啫，咁。 同埋你都知啦，真系化石咧，其实有啲纹路噶嘛， 啊、 有啲纹理纹路。咁你普通石头都系有纹嘅。 系啊。 咁你点分到咧？咁总之就大家试下行山嘅时候就唔好净系挂住追时间。啊！睇风景，望多啲石头。 嗯， 一个唔觉意咧， 可能你就成为咗恐龙化石发现家啦。 系啦，又或者嗰个石头咧，可以用你个名去命名嘅。我唔知得唔得，我估嘅咋呢个，我估咋。咁啊，大家多啲推动力去揾咯。 这一句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不理污染多缺德，早已将恋爱旧物尽掉进海。如果有好这中秋，他若前来，别预定十人的餐台。 情愿孤单过节，前度有很多过节，无法放得开。人潮内我若要被你要到转弯，总能殊途。唯一怕电脑留过很多轨迹，凄清的心宵总是看到。转再起，还未能轻轻放下你，如路人一般冷待你，奈何已全途离别，偏要铭记。即使洗脑，小笔光写过日记。 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三分，小心碰头，张天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好啦，今日嘅 KOL 系列咧，咁啊，由于阿 Sunny Sir 咧，亦都咧就系赶赴咗喺个山上边咧，就有工程，唔系工程系工作啊。咁所以咧，今日朝头早嘅 KOL 系列真系唔好意思啦。咁但系咧。亦都咧就揾咗好多咧就有關於山入面嘅嘢嘅資料同各位聽眾分享。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咧係其中一個好大嘅行山比賽，咁就係呢一個毅行者嘅比賽。 犀利啊！ 係啦，今日咧就正式咧就開始行啦嚇。咁啊，亦都有啲嘅組別咧，就可能譬如一小時之後咧，就已經開始咧就出發啦。 一小時 八點咯，好似八點，我唔知係咪最早個八點，係有啲早啲啦。 我以為早啲添。 我有啲朋友係八點鐘就出發嘅，即係轉頭就出發啦。咁而家可能都已經差唔多到嗰、那個即係西貢嗰邊噶啦嚇，到西貢嗰度噶啦。好啦，咁啊其實我都睇過啲報道咧，咁啊講呢一個即係花邊，我都唔知道算唔算花邊。 因为呢就睇到喺呢个六号检查站，咁六号检查站就位于喺呢个马骝山一个嘅叫做走私牛警察射击场嘅位置。咁即係你马骝山呢，大埔道马骝山一路落去沿住呢个马骝山路行啦，跟住就向呢、這、一个叫城门水塘方向行走嘅时候呢，咁、就会喺右手边呢就会去到呢一个呢就係、是、警察射击场嘅检查站嘅。咁嗰度呢 射击场咪真係我哋平时 唔係嗰个。 但是 另外一个射击场 嚟 嘅。係啦，都系嗰啲 friend。咁呢个呢就话位于九龙水塘同金山郊野公园附近啦。嗱嗰度呢冇错，本身都有大量呢一个嘅马骝呢就是、聚集嘅。 马骝。 係啦。咁而家啲马骝呢就去嗰度抢食物喎。抢嗰啲检查站。喺检、 哦、 因为嗰度有一个 checkpoint 嚟嘅。嗰、那个 checkpoint 呢你要特登转右入去，然后呢就行两步路，跟住就去嗰度嘟。行过咁样，证明你行过嗰度啦，跟住就落翻落去咁啊走嘅。咁落翻落去之后咧，其实嗰个位置亦都系域顺径嘅交界点。 系系。 咁所以咧就嗰度希望啲食物咧就可以补充得快啲。如果唔系啲队友咧，咁啊行到嗰度嘅时候就饮唔到水啊。 同马骝争食物同水有啲难度啊吓。 咁你食物有阵时都算啊，咁你冇干净嘅水咧，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 系啊。 系啦，咁啊要快啲 fill 翻啲水先得啦吓。咁啊呢个。这个活动呢其实我自己呢都曾经有玩过几年啦。咁试过几年呢，我觉得自己最辛苦最应该要准备嘅呢就係、是、其实呢就係呢一个第三段开始。 係。 即係鸡公山嘅呢一段啦。同埋我觉得最辛苦都係呢个第四段，即係近几为二 人一带。即係你哋成个毅行者嘅活动係要行几多段㗎？ 行十段咧，100K 嘛。 哦，即系差唔多中间位置就觉得。 唔系，系未中间嘅。嗰、那个咧，第三、第四段咧，其实都长嘅。咁啊，喺上呢、這个鸡公山啦，跟住亦都要经过呢个基围营马鞍山啦，基围营一带咧。咁其实我觉得呢两段，即系我哋俗称嘅第三、第四段咧，麦理浩嘅第三、第四段咧，其实应该系最辛苦嘅。 哦， 系啦。咁有啲朋友咧就直头喺第二段过咗之后咧，北潭坳嗰度咧就 quit 咗啦，因为觉得哎呀第三、第四段好辛苦啊，咁啊唔想行啦咁样。我有见过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挨到第三、第四段嘅人咧，就嗰度其实都已经会过咗麦理浩径嗰支标距处咧，就 M 一百嗰支标距处，即系已经过咗50公里噶啦。 哦， 系啦，咁啊过咗50公里之后咧，其实就已经系去到呢个慈云山一带，咁嗰度就已经系开始就上麦理浩径第五段，就上狮山。咁所以如果你话过咗第三、第四段咧，咁其实嗰班朋友就应该可以继续咧，就攞咗好大嘅信心，就继续行。咁最紧要今日咧要留意啲咩咧？咁听翻 Sunny Sir 讲嘅，当然啦，你话天雨路滑嘅话咧，咁可能喺大家叫我哋叫行军嘅速度，咁未必咧会咁快，因为咧真系线啦。咁线嘅话咧，最担心咧就系你一线嘅时候咧拗柴， 哎呀 扭亲。咁啊，好影響你之後嗰個表現嘅。 同埋今日應該都真係落咗太耐雨 啊！ 而家都仲落緊啊！係 個山咧就好似嗰啲泥地咧，成日新年上話齋嗰啲叫咩啊？踩番鹼 哦， 踩番鹼嗰個感覺就好似一聲咧，今日跣親。 哎呀， 係啦，咁所以咧就可能大家都想追時間嘅時候都係要快咁，但係就要留意住嗰個步速或者唔好諗太大步嚇。咁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準備定啲行山足。咁可以咧就令到自己平衡方面咧就做得好啲，冇咁容易咧就拗柴，同埋朝头即系啱啱出发，唔系朝头早，啱出发嘅时候咧就可以尽量悭啲力。咁去到后段嘅时候咧，随时可以收翻支竹咧，就去到去爆一爆多一两段啦。咁到时可能希望个地都干啦咁样。咁同埋咧就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多啲饮水啦。 系 好嘅方法咧就系每 set 个 stopwatch。每20分钟咧就饮几啖水，湿一湿个口，咁亦都可以咧提升状态之余，都减少呢个抽筋嘅情况出现嘅。咁呢啲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啊！咁啊，希望各位咧参加呢啲山艺比赛嘅朋友，今日咧就可以咧就顺顺利利咁啊完成你哋嘅比赛，做到自己心目中嘅成绩啦吓。好，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都要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嘅，咁所以我哋转头喺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百元豪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拿着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08啦。咁啊，各位听众咧就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直播室入面呢又点下人数先，白元浩小白喺度。 船仔又喺度。 阿峰都喺度。 好啦，咁阿峰都喺度啦吓，咁啊寻日个峰呢就走咗啦。 冇错，今日个峰就嚟咗。 今日就阿峰呢就嚟到我哋呢一个直播室入面，就同我哋一起望一望出面嗰个嘅交通情况。 好。咁 落雨喎出面。 係啦。 係啦。 所以呢啲车系真系慢啲嘅。啱啱我哋睇镜头都见到。 係、哦、咪 係啦。行得慢啲，但係冇塞车。 今朝呢我都真係哎啱啦。喺呢个时候都可以劝下驾驶人士，我发觉今朝我揸车翻嚟嘅时候咧，即系四点几啦。咁我发觉出边咧，即系都系落住毛毛雨，而个地下咧系异常地跣嘅。我觉得、 嗯、 可能即系一嚟而家相对湿度96%啦，完全冇干嘅感觉啦。 系啊， 啲水氹啲水系唔走啦。 真系因为真系落咗成日加成晚雨。 系咯。一路咪下咪下咁啲水氹咧就拱晒出嚟，啲水氹就好容易跣胎嘅，系啦，咁所以就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同埋因为如果呢一阵阵雨咧，佢都喺一个面嗰度啫嘛，即系路面嗰度。咁但系咧、啊，如果你落得长咧，佢可能渗咗入去，即系吸咗啊。咁可能条路就淋啲，都唔出奇。 条路淋 石屎嚟喎，阿哥。 即系 I mean 可能唔系个个都系喺城市噶嘛。 哦， 系啦， 好彩啫。 我要讲翻清楚先， 系啦，点解条路会淋嘅？ 系啦，即系有啲可能住喺郊区少少嘅， 系即系可能有啲咧就未冇铺到石屎路嘅地方， 咁都会有车出入噶嘛。 系啦，有啲泥路嘅，一压汗，我想讲咩事？ 唔系，系啦。 好，咁啊唔讲呢啲啦，讲翻出面嘅路面情况先。 好，现时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一段系开始车多噶啦，龙尾就排队近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就系青屿干线现时去九龙方向桥面系有修路嘅，咁所以下层嘅行车道就开放俾驾驶人士。咁另外港珠澳大桥早前嘅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咗啦，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咁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嗰边仍然系有呢个嘅工程嘅，咁就系呢个东涌新市镇扩展大濠交汇处嘅工程。咁、所以近地铁小河湾车厂对出一段来回嘅快线系需要封闭噶。 喂，呢个都要讲， 系啊， 因为咧，我发觉大屿山呢个快线封咗咧，其实对于驾驶者嚟讲咧系有啲影响噶。 嗯， 最大嘅影响就系因为我自己都系驾驶者啦。其实我寻日就喺个兜咗一转，咁因为我行嘅时候咧，我都系谂住咁，你都系嗰度咪一百啦，咁样去到80啊、100啊咁呢啲位咧，其实你就好自然咧，你就行翻你嘅速度噶。咁、但系当你谂住去行快线嘅时候，佢就慢慢收下嘅时候咧，其实你好容易唔为意嘅。咁所以咧，你即系呢个都系要大力啲讲，就系、喺大屿山嗰边咧，佢注意住嗰个快线咧系有修路工程啊吓，系啦，咁啊喺呢一个嘅青马大桥附近一带嘅，咁啊一行到嗰度嘅时候咧。就更加要留意住，咁我觉得安全嘅，咁你咪行翻最好就行翻，譬如中线咁样咯，系啦，咁你都要留意住，你行中线会唔会有快线嘅车你要拍入嚟，就要让一让啦，因为嗰度真系封咗路，唔系佢唔想即系继续行，特登褪入嚟定系点样，咁要互相忍让嗰个位，因为嗰个位咧车速咁快，一有啲闪失嘅话咧就几麻烦啦，吓。系啦， 同埋嗰个位你要嗰啲救援车要兜入去都有少少时间。 系啦，系啦，冇错。咁大家留意住呢个交通嘅情况，咁亦都唔好因为天雨路滑啦，咁更加要多加留意啦吓。 嗯，系啦，咁所以咧，你讲起呢个天雨路滑咧，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今日咧。 我本身想讲呢个乐施毅行者嘅封路嘅， 系 咁，但系啱啱我哋见到落雨嘛，其实我都有啲担心佢哋， 嗯， 系啦，佢哋今日跑毅行者， 系有啲行嘅啫，有啲个个都跑嘅， 如果跑到就跑啦， 跑咧，头先我哋 都辛苦， 七点前都有讲，我哋都要小心咬柴， 系啊， 因为即系啲石咧就好跣嘅，系啦，你谂住借个力嘅，一下借唔到，攞得唔够稳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譬如重心失咗啦，會俾啲石頭介傷啦，或者咬柴啦咁樣，咁所以就今日咧就唔適宜咧，唔係太適宜咧就破呢個時間，係啦，破自己嘅最好時間，就適宜安全， 係啦， 以完成以一個可能你會覺得幾好嘅時間完成，咁啊樂觀啲咁諗咯，咁啊今日就24度嘅天氣又唔算話好猛太陽咧，雖然有少少落雨。咁但係可能有利于啲某啲选手呢个发挥，因为有啲人好譬如好怕太阳晒住嘅，挥发得太犀利嘅，咁可能呢个天可以令到佢哋即係都舒服啲囉。不过直脚亦都会嘥体力啲，因为行嗰啲泥路呢、就要成日就直脚用啲力扯返佢先。 咦，呢、這个真係泥路囉。 泥呀， 泥路啦。 係啦，咁大家留意住啦。 冇错。 係你要提咩㗎？係。 係啦，就提返大家乐施毅行者嘅封路。 係。 因为佢咪要行，佢要行嘛，咁所以呢附近嘅路段都会封嘅。 係。 咁我首先讲下佢今次个路线系由边度行去边。 我哋讲返毅行都 OK 嘅。喺北潭涌就兜过万宜水库，即系马鞍山入边，就兜出去马鞍山，落翻黄大仙，咁、就再打横去金山郊野公园，喺、城门水塘上大帽山，咁就再喺大榄嗰边就落翻去扫管笏哈罗嗰边。 系啦，咁如果唔熟嘅话，即系简单啲嚟讲啦，你喺香港个地图嗰度喺新界东咧、就先喺西贡一带就兜个圈， 系啦， 兜咗个大圈，然后就一路向西，咁啊系会经过呢一个嘅马骝山啊、狮子山啊，跟住经过呢个大老山啊，然后咧会去到呢一个嘅针山、草山、大帽山，就落翻落去元朗， 冇错， 嗰边嘅系啦，屯门嗰度，屯门 落翻， 而家屯门系啦，国际学校嗰度 系啦， 因为以前元朗系，而家就屯门， 佢、改咗路线，因为即系 个尾嗰度改咗少少嘅，系、啦。 哦，因為我睇好似舊年都已經係 舊年係啊、再之前嗰幾年係元朗嘛，係、啦，所以而家係嘅屯門係啱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封路會有啲乜嘢咧？就係、喺西貢郊野公園嗰邊啦，咁啊西貢萬宜路同大網仔路，咁、就六點鐘即今日嘅六點鐘就已經開始咗封路㗎啦， 係、 係啦係啦，啱啱開始咗嘅，咁咧佢就會分一段段封啦，佢而家封緊應該係喺水塘嗰邊， 係 係啦，咁就慢慢會封出去，就去到呢個北潭涌郊停車場嗰個位置，係、啦，咁嗰一段都會封。咁另外咧，佢就會封，佢就冇講話封到幾時。佢應該唔係，佢有講係啦，我睇翻先，係啦，佢有封，佢就係封到大概四點前就會全開嘅。 係、 今日嘅四點前 係啦，因為佢起步啲人完曬啦嘛，咁咪放翻條路俾大家咯。 跟住咧，佢另外嗰邊就係有一個叫竹陽路，咁就喺西貢公眾碼頭對上山邊個位嘅。係、啦，嗰邊咧佢就會由今日下晝嘅一點鐘就封到聽日嘅朝早七點。 係 係啦，就封過夜嘅呢、這個。系啦，咁佢就系介乎于山寮同黄杨竹之间一段嘅呢个竹阳路啦。咁、另外黄大仙慈云山嗰边对上沙田坳道嗰个位置，咁就介乎呢个慈云山狮子亭同埋官平路之间，咁就由今日朝早嘅九点钟封到听日嘅下昼六点钟。 咦， 咁下昼四点钟。 咁即系喺慈云山路沙田坳道嗰个位咧，其实就大家就唔好谂住再上去入去个庙嗰个位咯，嗰度就要转右去翻。佢走咯，嗰、個位即係跟翻小巴個路線咯， 嗰、個位就會封嘅，咁所以即係盡量都唔好上去啦，因為都多人行噶啦咁樣。咁另外咧就金山路，咁金山路就係大埔道入去金山郊野公園嗰條路， 即係馬騮山嗰度啦。 係啦，冇錯。咁咧就係嗰個位置，馬騮嘛。係 啊， 係啦。咁嗰個位置咧就係、是。會封路啦，咁金山路成條都會封嘅，咁、就由今日嘅下晝一點就封到去聽日嘅夜晚九點， 係 係啦，咁都封得比較長嘅。咁、另外大帽山道啦，咁大帽山道就係由下晝今日下晝嘅四點鐘就封到去星期日啦、封到去星期日嘅三點，下晝三點 係 係啦，咁基本上佢比賽行程成個行程佢都封曬㗎啦。咁、另外屯門嘅青營路啦，咁即係佢個終點位置啦。系啦，终点位置就介乎呢个哈罗国际学校同国际十字路会即下面少少嘅位置，咁、嗰一段咧就会由今日嘅下昼四点钟就封到星期日傍晚嘅六点钟，系、啦，咁所以就都系成个比赛嘅过程之间都会封噶啦。 系，咁啊，其中佢最值得关注有关于交通方面嘅咧就系大埔道马骝山一段啦，咁同埋呢一个大帽山山脚嗰一段啦，咁因为呢两段路咧其实佢都有啲路线嘅调整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呢两段路其实咧亦都几适合。 及嗰啲叫做支援队去到帮手咧，就做一啲叫做支援嘅工作嘅，系啦。咁因为嗰度交通都算系有巴士道，都几便利嘅。咁有啲朋友甚至乎可能，譬如大埔旧路嗰度仲有个停车场，咁亦都会善用咁样。咁但系嗱，应该会有警察去到做一啲嘅交通嘅调配噶吓，大家留意住啦。 佢停车场嗰边有几个就已经停咗用噶啦。 系啦，系啦。咁我最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啲支援队咧。本身比賽嘅朋友咧，佢需要行橋嘅。如果大埔道嗰度，咁但係支援隊就唔理你啦。咁可能真係喺呢個安全島就過啦。咁所以駕駛人士都要特別留意住啊，唔好掛住去睇人哋比賽，跟住其實可能仲有好多人喺條馬路嗰度行緊路嘅。係啦，咁需要分外留意咁啊呢一個交通嘅情況。咁如果你係諗住支援隊嘅。你記住睇車，唔好成日興奮得滯喺度同人傾傾下偈，行出馬路咁樣。呢啲位咧都係要即係大家多加留意啦。係啦，咁啊比賽大家都OK 嘅，冇問題嘅。咁但係即係影響到交通嘅話咧，就多加留意啦嚇。 主要大家安全完成比賽， 咁梗係要啦。呢個係啦，安全同埋安全做支援隊都好重要啊。 冇錯， 係啦，咁啊有機會就大家行下山啦。 嗯，冇錯， 健康啲， 行山好似你咁咯，成日都係行山。 一時時啦，而家 落雨嘛。 系啊，落雨嘛，系啦、啊。好，唔该晒阿峰， 唔该 晒，唔该晒阿峰啊。 系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咁展望啦，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亦都几大添啊！讲紧下周嘅中期亦都会显著较凉，出面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低级度嘅水平。 系啦，咁啊见到出面嘅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星期五啊，咁当然系落雨啦，今日亦都系讲晒噶啦。咁啊听日开始咧会收一收啲雨水嘅，咁啊去到下个星期二左右咧。又会再开始落雨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热翻咧，都系维持喺呢一个嘅暂时见到啊，21至到下个星期四为止嘅24度左右嘅，吓咁啊都唔算特别热。咁如果你话都有少少雨水嘅话咧，咁我相信今个星期大家都可以准备定多啲外套啦。咁如果你话参加嗰啲山系比赛嘅话咧，咁啊先要忍受一下呢一个落雨嘅天啦。今日系啦，咁啊听日同后日咧，咁啊亦都会开始放晴噶啦。不过路面上面咧仍然湿滑啊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24度嘅气温，而家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啊有佳哥喺度咧，又可以听下啲民间嘢啦， 系， 咁啊我知道咧，每一年啊差唔多呢个时间咧，就会有一个即系喺下村啊。哇！下村嗰度咧就好嘢啦，有啲活动噶喎，咁啊街哥咧就成日都会参与噶喎，下村打照嚟噶喎。 嗱呢一个咧太平星照咧就系、十年一次啊， 十年一次啊， 系啊，等好耐一次啊，咁咧就今届咧我系第三次去睇噶啦，已经系。 哇！ 系啊， 哇！你民间风俗呢一方面都。几廿年咯，真系 斗长命噶。 喂，嗱，佳哥咁样， 系 咁样，佳哥， 啊， 下次一齐去， 好啊，梗系啦，好啦，咁系啊，咁啊就呢、這个照咧喺香港嘅太平星照嚟讲咧，都可以话系数一数二大规模嘅， 嗯嗯， 系啦，咁咧第一件事咧就系佢做六日啦，系六日，咁啊今日星期五啦， 系啊， 咁啊已经系第五日噶啦， 哦。 是啊，第五日 系 咁啊，听日做埋听日咁样就系法事咧就完结。 嗯， 系啦，记住听我讲系法事啫喎。 法事完结， 法事即系即系啲道长啊、念经啊念晒啦。 哇，佢净系呢六日咧，佢都即系会做净系法事、 啊。系 咁嗰啲法事佢系有啲咩喺入边噶？仲头先我仲惊啦， 咩酬神啊，拜斗啊，祭休啊咁样咯。 阿佳哥要解释下呢啲先。系啦， 咩太平星照咧，主要就咧就系酬神，就多谢咧上天咧喺过去嗰段时间啦， 眷顾住我哋。 做一次咁就十年啦，咁 啊 就令到呢条村咧就平平安安咁咯，咁啊多谢佢咯， 系 啊多谢佢咁啊酬神啦， 酬神啦系啊。 咁但系酬神之余咧，亦都要作福噶喎， 作福系 系啦，咁啊即系为啲村民咧就祈求咧就跟住落嚟嗰十年都能够好运啦， 即系啲咩心愿啊，有啲咩期盼嘅， 咁大致上系咁样啦，咁啊礼斗啊。因为道教咧 就是、相信天上的星斗咧，可以咧係主宰人嗰嗰、那個禍福噶嘛。咁啊，梗係要向上天嘅天嗰啲星斗啦，咁、咪作福咯，就咁、樣咯。 嗯，哦。 咁最後尾嘅咁啊，梗有個化大士王啦、濟憂啦。因為道教咧係要主張咧，就係咩咧？就係、是、陰陽既濟啊。係。即係既有陽嘅。亦都要負，亦都要咧係關注陰嘅嘢。咁所以最後尾咧，亦都要做一個大憂，係私憂，即係祭祀地方上嘅一啲幽魂啦。咁、令到佢哋咧就得到安樂啦，咁就唔會即係搞呢個人類咯。咁意思咯。 陰陽要平衡。 係啦，冇錯啦，道家 太極咁樣。 冇錯，就係、是、呢個太、太極呢、這個呢、這個圖像啦，冇錯。 哦，咁啊明曬啦，即刻明曬。系啦，咁啊好啦，咁佢即系净系话喺呢一个嘅法事嗰度都已经要做六日噶咯，咁佢系每一日会，譬如头先你讲我哋酬神咁样， 系 今日系酬神，定还是其实打 日日都要做嘅，日日都有唔同嘅仪式嘅， 哦， 啊每晚夜晚都仪式嘅，话譬如里边第三晚啦，星期三嗰晚啦，有个叫开榜， 开榜 意思系咩咧？即系话咧，成条香。有多人捐錢夾粉去打呢場照啊嘛， 係係係。 咁佢個名咧就會寫一張長嘅榜上嚟、 就好似以前我哋所黃榜嗰個榜啦。 冇錯啦，一家大細全部寫曬上去。咁咧就要有一個儀式，就係將呢塊榜咧就貼喺一塊好長嘅板上邊。啊，咁咧就有當然係要有呢個做獎咧，就做一啲宗教上嘅儀式啦。好啦，咁啊貼完之後咧。咁咧，佢哋下村有個傳統嘅、 啊， 就係、是、咧每個人咧就送一個燈籠。呢、啊這個燈籠咧，以前我去嘅睇嗰年代咧，仲係用蠟燭嘅。咁呢幾年就呢跟住呢兩屆咧就安全啲啦，就用嗰啲即係嗰啲燈膽。就用個燈籠咧照下塊榜，揾自己嘅名字，咁咧就叫做照榜。 啊，照榜。 係啦，旺一旺佢。 系哦， 咁样噶，所以佢开榜系夜晚黑开噶。 哦，其实都几多嘢玩噶，唔，我用玩唔好意思啊，即系几多嘢欣赏过。 真真系玩啊，真系开心。 哇，系咩？哇，好彩我冇用错字啫。 但系打造系开心嘅嘢嚟噶嘛。 系系。 系 好热闹，其实成件事好热闹啊！呢个 系啊，扶老携幼啊，仲有喂好多佢喺外国居住噶，佢啲亲戚全部都翻晒嚟。 哇！ 包机咁翻嚟玩。 包机添啊！ 嗱，由于佢哋咧好多人咧喺外国都已经系一段长嘅日子啦，如果住啦，咁佢啲后人咧都可能系结婚咧就都系同一啲外国人结婚嘅。 系 啊，所以咧成个召会咧都系好多外国人喺度嘅。 系 佢咧就即系翻嚟香港，跟埋啲家人嚟啦，即系享受下我哋啲华人嘅传统风俗啦。咁所以好投入噶，所以好开心嘅。 喂，呢、這个真系好值得去睇喎！如果咁样， 系啊，真啊，点解嗱？所以咧，就算法事完结啦，佢哋个棚都未拆住噶，点解咧？因为咧，过多一几个礼拜之后咧，就做粤剧噶咯。 吓， 系啊，因为 过多几个礼拜，即系睇下先。 十二月底到啦。 十二月底。 系啊，十二月底咁样又会做粤剧噶？点解咧？因为咧，佢哋个棚咧，原喺开始咧就做咗京棚啊嘛。咪俾道長念經啦，咁跟住咧，道長退場啦，就會改裝為戲棚，咁啊全部咧就立曬凳，咁啊我嚟做粵劇， 哦、 所以咧個棚咧係擺成兩個月嘅， 個棚就一雞兩尾啦，我可以咁講， 冇錯啦，擺成兩個月， 反正你都有 budget 整咗啦，咁樣 好好玩嘅，係啦，咁加上咧佢而家搭個棚嘅位置咧，就係喺嗰個法定古蹟啊。鄧氏宗祠隔離，咁咧鄧氏宗祠咧就可以開放俾啲人參觀噶嘛，咁所以咧又可以睇個嗰個棚大個棚，又可以咧就去鄧氏宗祠參觀，咁啊都可以消磨咗成大半日噶。 哦，哇，咁啊好多嘢聽嗱，你頭先阿嘉哥就話到啦，佢淨係做法事就做六日啦， 係， 喂，之後咪仲有一連串嗰啲就係頭先玩嗰啲啦， 係啦，就陳列劇啦，咁啊中間佢現場又有啲小攤檔咧賣下嘢啊，有嘢食啊，有啲傳統嘢啊， 咁會唔會有嗰啲譬如茶果咁樣嗰啲？ 有嗰啲嘢食， 全部都有嘅， 炸油糍啊，炸生蠔啊咁樣嘅，因為咧下村咧係啊，下村係產蠔噶嘛， 係啊係啊，喂，我記得以前係。在近天水圍那邊都是有些蠔啊、鹽啊。 下村就是他們最著名的就是做蠔，就是蠔田啦。 即是 他們不嬲咧，就後海灣蠔田咧，好多都是有公堂噶嘛。咁佢咧就炸蠔咧，即係出產蠔咧，係當地一大嘅特色嚟嘅。 哦，咁到時譬如我一定是即係普通市民啦、 我可唔可以行入去咧？欣赏下定系点样嘅咧？ 梗系可以行入去啦，吓、啊，欢迎嘅。佢哋啲村民好好开心，好欢迎大家去睇嘢嘅。 哦，哇，咁啊好多嘢睇喎！呢个都市呢个好忙喎、啊，佳哥。 系而家已经忙紧噶啦，忙几日，所以我 send 咗啲沙。 嗱，而家啲沙，而家啲沙开始有啲沙，有啲甩甩地啦，把声。 系啊，因为喂讲几日嘢啊嘛。 咁佢哋譬如传统嘅，譬如舞狮啦、舞龙啦、或者貔貅啦呢啲，咁佢入边几只系？ 有啦，因為咧，佢可以成個太平清醮咧，有18村參與啊！ 18啊！ 係啊，8000幾人㗎，好鬼誇張㗎！ 8000幾人啊！ 係啊，咁咧會其中有大會有條大龍啦，咁、另外咧有兩條村啦，長江圍啦，有條龍啦，新嗰、新生村又有條龍啦，咁、成個大會起碼有3條龍㗎， 哇！ 就唔係日日都冇嘅，即係一啲佢哋安排一啲主要嘅時間先冇咁樣咯。 佢嗰條龍就唔似大坑嗰啲咁樣嘅，就唔係嗰啲。 唔係火龍，佢哋普通啲彩龍啊，咁樣金龍彩龍咁樣咯。 哇！喂，如果帶埋小朋友去睇啊，好開心喎、呢個。 O K 啦，完全得啊！ 我有冇辦法其實可以即係知道佢哋邊日係有啲咩活動啊？有冇 schedule 啊嗰啲、 其實咧就因為佢法事完咗之後咧，就一般嚟講咧就冇話特別嘢噶啦，已經。咁、主要咧都係去到參觀啦，同埋睇下嘢食咁樣咯。咁反而可能做粵劇嗰陣時候多啲啦。 即係12月。 系啦，12月嗰时候啦，咁、去到现场咧，见到有啲告示啊，有嗰啲做粤剧嘅海报咧，咪嚟自己睇咯。 哦，就好似我住嗰条村咁样，就又有个棚跟住有啲海报咁样。 就系睇个棚嗰啲花牌咧，已影下相叹为观止啦。 哇，我成日觉得咧，呢啲佢如果佢再有多啲 workshop 咧，即系例如佢有好多民间传统食物噶嘛。 喺现场有晒啊！有曬嗰啲習作啊，傳統食物啊嗰啲嘢㗎。 我想學噶嘛。 啊，哦，係 啊， 睇下啦，揾下啦。 workshop 嘅話，可能有啲嬸嬸佢就話：得啦，嗱，你3點嚟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準備咗啲材料，你可以一齊整嘅咁樣。 佢嗰邊咧就仲有一樣得意嘅，就係佢個棚入邊咧就有啲紙扎嘅。有啲紙扎嘅，咁有啲紙扎公仔啊，都得意啊。不過咧，稍後就會化噶啦，都啊。咁啊，如果想睇嘅就聽日啦，趁早啦，係啦。 咁啊，佳哥你會影相噶嘛？係嘛？ 唉，梗係有影相啦， 有影相一次啊。留意住佳哥啦，一係就如果去唔到睇嘅話，好啦，咁啊呢個下村嘅打照就好忙嘅，咁啊唔阻佳哥咁多，出發啦。 好啦， 好唔該，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抵达秘鲁首都利马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由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喺总统府广场前为佢举行嘅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会谈。習近平之前乘搭專機抵達利馬的時候，秘魯部長會議主席阿德里安森率領政府高級官員在機場迎接，較早前已經抵達當地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和中國駐秘魯大使宋陽亦都到機場迎接。習近平在抵埗之後發表書面講話，說近年來在兩國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秘關係持續深入發展，中國連續10年成為秘魯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出口市場，兩國礦業、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重大合作項目穩步推進，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他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這次訪問將會引領中秘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再上新台階，推動兩國各個領域務實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旅居澳洲的大熊貓網網和福尼今早將會啟程回國，在回國前夕，中國駐阿德萊德總領事館與阿德萊德動物園聯合主辦歡送活動。中國駐澳洲大使表示，2009年中澳啟動了大熊貓保護研究合作，網網和福尼前往阿德萊德動物園安家落戶，成為南半球唯一一對大熊貓。 15年嚟，中澳三方喺大熊猫保护、疫病防控、疾病诊治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南澳大利亚州旅游与多元文化部长贝蒂森就话：，网网和福利已经与澳洲人民紧密相连。他呼吁全世界关注对大熊猫的保护，并表示澳方将会与中方继续在大熊猫保护方面展开合作。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继续推进祖国工作，宣布提名小罗伯金乃迪领导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这个部门负责监督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计划。特朗普在声明之中说，他相信小罗伯金乃迪将会恢复这些机构的信誉，又指美国人一直受到食品公司和药厂错误和虚假信息压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显著较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队欣怡花园，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龙尾仔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排队近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喺油荔村，西隧嘅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近元芳，西隧九龙方向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就排到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近万公屋。咁另外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带车多，龙尾就喺沙田马场；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广场系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提翻你啦，乐施会毅行者活动系有封路，直至到星期日嘅下昼3点，西贡万怡路、大网仔路西行、沙田坳道、竹阳路、金山路、大帽山道、青营路都系会有封路噶。咁详情请留意活动筹办单位或者系运输署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跟他们多些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跟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二台话你知， 位于北苏门塔纳的棉兰人口超过200万，是印尼第三大城市。去到棉兰，多巴湖是其中一个不可以错过的景点。它位于海拔900米的高原上面，分别是东南亚第一大湖、印度尼西亚最大淡水湖，以及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 多巴湖是因为火山喷发而形成，湖长100公里，阔30公里，最深的地方可以深达450多米，面积大约有1700平方公里。 在多巴湖附近的居民多数都是巴达克族人，他们住的船型长屋虽然全部都是用木材搭建而成的，不过就连一粒铁钉都不需要用到的。 大门通常会以红色、黑色和白色为主要色调， 分别代表血液、死亡和天堂。另外，他们亦会在门口画一只壁虎，象征保护一家人的平安。 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我之後去英國讀書啦，咁去到有啲唔開心嘅經歷就係、是、被bully 啦，叫做欺凌啦，咗一段時間啦，可能係即係有時可能又冇眼識人啦，咁亦都可能係天真啲啦，諗嘢可能表面啲啦，即係未識去留意到啲細微嘅嘢。 Hello， 我係 Sandy 劉善婷，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五的早上 Happy Friday 7点39分 Happy Happy 港队昨日主场二连胜、啊、 是啊三比一啊 好犀利 三比一错这个菲律宾队啊主场两连胜啊真是犀利、啊、喂佳佳好波、啊 啊、佳佳临尾的球我就有看之前有工作啊回到家已经望着电视的时候已经是临尾我不记得是艾华顿斩出来跟佳佳步在后柱那里高点成功将头槌的一个球呢皮球咧顶入龙门嗰度， 送咗去个门入边啦吓。 喂，琴日气氛好好啊吓，咁因为咧香港队啊对呢一个叫菲律宾啦咁样，咁你都知道香港好多姐姐啦都系菲律宾噶嘛， 系啊系啊。 咁有某啲都有入场嘅，因为菲律宾球队入边都不乏年轻嘅靓仔噶嘛，即系当我哋香港拥有安永佳又靓仔又入到波之 外，人哋都有人哋嘅安永佳， 系啦，人哋都有人哋嘅靓仔啊，靓仔球星喺。咁所以氣氛相當之好咁啊！中游美 Yumi 啊，又入去做呢個表演嘉賓啦，咁啊，所以好熱鬧嘅咁樣。最終好似小白話啫，三比一咧贏咗菲律賓咁啊。半場領先一球嘅港隊咧，雖然一度咧俾菲律賓啊追平啊，但阿華頓咧同埋咩尾段啊，安永佳啊，佳佳尾段嘅入球咧就成功啊！取下主场关键一场，世界排名有所提升啊！因为咧，香港代表队咧就喺世界排名咧比菲律宾咧低13名噶、 嗯， 但系拥有主场之利底下咧，咁啊轻取菲律宾，哇！用轻取港队轻取菲律宾呢、這个字眼， 用下呢啲字咧相当之唔错，振奋人心啊！ 冇错冇错，咁啊，另外终于买到波衫啦，因为好多香港嘅球迷咧其实好想买咧，我哋中国香港队嘅波衫嘅，咁成日上去足总嘅网站咧都买唔到 货， 系啦，终于补到货啦！今日最大喺各大社交平台就喂补到货啦，喂大家入去买你入场又买，就算你琴日睇住港台电视32啦，去睇住直播嘅话咧，咁我估好多朋友都直情现场落 order， 整翻件红卜卜。契尼可能过年着下，因为过年咧又有好波献给你啊！就系、是、贺岁杯， 系啦，咁啊贺岁杯个亮点都大啊吓，咁啊你话嗱，而家港队就已经系连续两连胜啦，上一场赢咗呢个柬埔寨先，咁啊今次再赢呢个菲，喂，其实如果你买咗波衫，下个星期二都可以继续着噶， 系咪啊？ 因为去旺角大球场就对呢个毛里求斯， 哦， 系啊， 再可能再轻取埋第三场， 希望啦，希望啦，咁啊 呢个领队咧韦斯活啦。 教得幾好， 唔錯喎，係啊， 唔係單單結果論啊，即係我就咁拋輕鬆拋下一句，咁可能心機旁邊嘅聽眾會覺得，哇，梗係啦，主場二連勝，你梗係覺得教得好，咁當然好啦，好少可以贏到波。第二嗰樣嘢咧，就係將咧之前啊嗰位教頭嘅前場逼搶咧，發揮得幾淋漓淋漓盡致。 我諗我好多港迷咧，大家最擔心嘅嘢就係會唔會換咗教練之後又係嚟翻揾手突擊啊？咁啊呢一樣嘢就已經撇除咗啦。咁啊而家你見到前場逼搶嘅時候，你見到其實對香港球員嚟講，可能因為即係大家都訓練有數啦，大家都咁啊變咗喺嗰個體能上面咧，要用到呢一個前場逼搶啊，體能上面都應付到，戰術上面都湊效啊，咁啊變咗發揮到個功效啦。 係啊，咁啊大家賽後就大讚韋斯活啦。亦都咧，好好嘅香港代表隊嘅球員咧，譬如隊長葉鴻輝啦，譬如安永佳啦等等咧，都去到球迷席嗰度嚇，咁一齊好似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方嘅球迷一贏咗波咧，就會同啲球迷互動下，即係一齊會 幾好幾好。 咁啊，即系其实好好嘅气氛咯。你谂下，即系主持人透过电视机都感受得到。如果你琴日有去到咧，大球场嗰度睇波咧，绝对可以感受到咧，香港队啊主场咧轻取菲律宾啊。咁啊，好似小白话斋咁啊，下个礼拜仲有波睇嘅，咁啊密切留意住啦。咁除此之外，你话喂，去到蛇年嘅贺岁杯，其实阵容都相当鼎盛。 哇， 這 个戏码真系犀利啊吓！咁啊，见到有即系世界明星队嘅阵容咧，哇，你净系數佢哋真係星嘅話，真係粒粒星啊！真係叫世界明星啊，冇錯啊！咁當然你話最矚目嘅，我覺得其中一位肯定係卡卡啦， 卡卡第一次嚟香港嘅，因為原來睇翻咧，卡卡係首次嚟到香港啊嚇咁樣。咁都當然啦，我報章都係咁樣講啊。除咗首次嚟講，2007年嘅金球獎得主卡卡，但我成日印象之中咧，卡卡嚟過香港。 喂，其实我都有咁嘅印象， 但我其实咧，我睇过三份媒体报道噶啦，都话咧首次来港系2007年金球奖卡卡，但我即个脑入边咧，嗱呢啲就好似 我成日觉得佢好似系嚟过， 因为皇马三条烟嘅时候嘛，几多条烟嘅时候 六条烟，嗱六条烟嗰阵时冇佢份啦， 系啊， 六条烟冇，我成日凝住，好似 A C 嗰阵时定系点样，系咪有嚟过定系点样？ 嗱，我都觉得佢有嚟过啦。嗱，你头先否定咗。皇马嘅时候卡卡冇嚟过啦。咁但係我脑入面成日都觉得皇马嘅时候卡卡有嚟过嘅。嗱你头先觉得 AC 有嚟过啦佢隨隊。咁我又否定返啲 AC 佢都系冇嚟过嘅。咁所以呢几份报章我都不约而同睇到首次来港2007年嘅金球奖得主系卡卡啊。咁卡卡当后生嘅时候非常靓仔一位巴西嘅球星啦。咁样。 如果冇记错佢应该系8号咁样好似咁上 下。系国家队又唔同即系佢睇巴西国家队又唔同踢球会又唔同啦。咁有喺香港踢过波嘅科南啦又会随住呢个世界明星队嚟啦。咁有一位啦正所谓杜奥巴很想去捕捉他， 系啊， 都嚟到杜奥巴咁啊！喂，龙我想睇，我几中意狮子啊！ 喂，系系， 狮子长期都有帮下阿孙豪守龙啦。咁嗰阵时头部有啲伤患嘅时候咧，长期戴住头套啊，去守龙呢个都系佢自己一个叫做招牌或者一个 signature 啦。 呢个招牌真系 冇乜人再学佢系咪？ 大家利是嘅招牌。 佢呢个戴头套咧，你唔知道以为佢系拳击选手。 其实佢戴头套，其实都戴上嚟都几靓仔。 系还好啦，咁佢高大，咁佢本身高大。 不过佢只手一企喺度嘅时候咧，一打横，你发觉喺个笼上边啊，佢真系可以揿得住个笼啊。 系啊， 呢个真系龙门啊。 咁啊，仲有其他球星啊，譬如杰斯啦，咁啊史高斯啦，咁啊大卫斯华啦，咁啊后防方面咧，卡库啦，卢斯奥啦，同埋加利卡希尔啦等等咧，有机会啊，有机会，一定要补翻呢句，都会悉数上阵。 系啦，咁啊都系啦，嗱，史高斯啊，李华道啊，都有嘅。其实李华道如果系咪之前都有嚟过香港咧？ 嗱，呢个就 系咪费高队嗰阵时候有嚟过咧？ 因为咧 都唔系好记得。 嚟紧都有几队唔同嘅名宿队嚟，咁大家好容易咧。是会捞乱嘅， 你话好似有啊，嗰场好似系入太球场睇嘅， 系 啦，咁我 都呢个我又唔否认你，应该我都印象之中你话到系有嚟过嘅咁样，咁另外就讲翻我哋中国香港明星队啦，又代表守龙有张武春啦，即系上一个再上一个年代嘅。降门啦，咁有范俊业啦，咁样猪仔啦，咁猪仔其实都系补刀未老啊，好厉害一位门将。咁前锋继续摆陈七啦，咁啊坐迪啦，同埋安基斯啦，中场继续有佢啊， 一头长发，和哥李杰， 哇，好嘢，唔系，而家唔系长发啦， 系依家短发啦吓，可能到时留到去叫做年初嘅时候啊吓， 系、哦， 可能有长翻头发都未顶咁样。喂，和仔对和仔，因为咧世界明星队有和确特啊嘛，嗯、和确特我都叫和仔嘅，嗰旧时踢阿仙奴嘅时候，咁、嗯、李健和和哥又叫和仔啊，和仔对和仔啊，睇下唔好，大家咧啊叫做咧。和气生财啊，最后咧和波收场啊，你唱歌唔知系咪咁啊吓？ 就山道士当然有啦，咁啊黄杨啦，亦都有会见到佢啦，仲、嗯、有就系陈少琪啊，呢啲都会咧就悉数上阵啊吓，咁、嗯、啊希望到时有场好嘅比赛咧就好重要啦。 系啦，咁啊转个度快速同大家跟进下 NBA 啲战况啦，咁啊嚟到咧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凭住咧法国嘅哇野兽啊云班野马咧老光咗八记嘅三分球咧夺得职业生涯嘅最高50分啦吓。率领咧球队139-130咧就击败咗巫师队嘅，并以20岁啊314天咧打破咗咧奥尼尔啊巨人奥尼尔保持史上最年轻中锋咧单场得到50分嘅纪录， 哇！ 真系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系啊， 后生仔都系厉害嘅咁样咁啊。最后同小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过去嗰个周末咧，其实小弟都去咗东京啦，喺佢哋嘅国立竞技场睇咗场波咁样。咁、嗯、小华就跑马拉松啦，你就可以即系往后分享一下啲你自己跑步啲点点滴滴啦。咁啊，我哋好难得两个人都喺日本。但平行時空嘅，我喺東京，你喺福岡， 我喺九州， 係你喺九州咁樣，咁啊，即係天氣都還好啊！我見你嗰邊天氣同埋我嗰邊天氣都還好、啊。 其實我跑跑下嘅時候過咗20K 就落雨， 係咩？ 係啊， 係咩？但係 落雨、啊， 你去到步第一日係晴天嘅應該 係 係啊，咁仲要係幾藍嘅喎天，我印象之中。 咁但係就一半路程之後就落雨啦，咁、所以。其实落雨之后咧，都冻啊！咁你都系得翻13度，咁、而且你个人湿咗咧，个体感温度会更加低。 系唔紧要完成到赛事就得啦。 最紧要完成到赛事啦。 咁亦都几好玩嘅一个体验嚟。往后小白即系喺自己嘅环节嗰度会多讲啦。不过我就想讲咧，我睇嗰场波就系Machi Savia 系啊，即系呢个丁田啊，泽维亚咧就对咧呢个 FC 东京啦。咁因为喺佢哋嘅国立竞技场嗰度咧，理论上就 FC 东京多。球迷啲嘅，你都知道丁田咧，如果喺 J League 嘅世界咧，历史背景又唔够浓厚啦 ，fans 又唔够多啦， 新啲嘅球队， 但系咧。帮我买飞个朋友仔咧，就正正因为平嘅缘故，买咗丁田。咁但系其实丁田今年战绩几好嘅，喺联赛榜入边大概排紧第二、第三嘅、 啊， 其实绝不 唔差 嘅。跟住上马勇己又再次喺呢一场波 comeback 加盟翻呢个丁田啦、因为之前上马勇己又踢紧即系叫做出海嘅联赛咧，即系放羊嘅联赛咧，咁啊翻翻嚟咁样，哇，得到好多丁田球迷嘅垂青。不过我觉得有趣一样嘢咧。即系跟住丁田嘅球迷应援区嗰度嗌佢哋啲口号咧、你好容易上脑啦，即系好容易就系你好记得佢哋点样嗌啊，或者 节奏啦， 我连佢啲歌都识唱， 哦咁犀利， 唱咗45分钟， 咁作曲嗰人好叻， 系 到你咁快记得， 系好容易、跟住你就，总之佢就加翻佢自己球队咯，即系巴兹沙比亚，但系一开始都听唔到佢哋讲呢个球队嘅名啊，因为佢哋讲嗰个英文咧。系好似讲到日文咁，你明唔明啊？ 咁佢哋不嬲讲英文都讲到似日文噶啦， 即系譬如 呢个，好多人都会咁觉得噶啦。 系啊，即系譬如Let's go 咁样啦，佢哋讲 Let's go， 佢我唔系好跟到啊，我以为佢哋讲紧啲乜嘢咁样，咁但系喺个大银幕嗰度投放出嚟又知道，同埋我欣赏佢哋嘅运动产业链啦，即系其实喺门口早一两个钟头已经有好多嘅摊档卖食物噶啦、你可以彩屏。旁边佢哋嘅竞技场隔篱嘅青草地嗰度，咁一家大细咁啊食食食咯，好多嘅家长带啲小朋友去睇波、 哦。 第二咧有3-4个 marquee， 嗰啲 marquee 即系帐幕啦，一个咧就系属于 FC 东京嘅。咁、咧你着住丁田嗰啲衫，你过 FC 东京咧，啲人会秒你嘅。 嗯，系啊， 系啦。咁、如果你喺丁田嗰边咧，东京嗰啲人又唔过嚟嘅。咁、但系入边咧，哇，基本上啲产品咧，你想买嘅都买得到。 嗯、 第二咧就仲有一个大嘅 booth 咧，就系属于 J League 本身嘅。即系佢只联赛又有啲嘢买，跟住两队球队又有啲买嘢买，根本你喺个球场以外咧，饮饮食食有一个消费啦，跟住你又买波衫啊，买嗰啲 fit 嗰啲毛巾啊，一个消费啦、其实你喺场波 除咗波飞之外咧，你都用咗好多钱。 冇错啊，一场波其实个波飞反而嚟讲唔算系最贵噶啦，系你买嗰啲周边嘢咧，嗰啲先至系最贵。所以你讲开呢个运动产业链咧，最近其实大家都知道全运会啦，全运会咧其实而家谂紧个方案，香港嗰、那个Rugby Seven 咧七榄其实不嬲都系当 party 咁玩噶啦。咁而家直头咧就将考虑紧啦，将全运会喺香港举行嘅时候咧，都做更加多嘅嘉年华，令到成个 format 咧。大家就真系一路享受呢一个全运会之余咧，一路又可以学一下全运会嗰啲嘅叫做运动嘅知识，仲可以入埋个嘉年华俾大家。喂，咁我觉得个全运会令人更加期待。 正啊！ 人生感到很绝望，如何埋藏神情闯浪？神仙都有丑欲望，邪灵何妨形成了巨浪兽。候鸟从末路狂活路智慧色幽白那刻，尽力去艾顺服着顺欲念，但心底你在变下，谁都讨厌你，谁都追究你，如睇到你落地狱就是胜利。何不早放弃，连翻山也会笑你下贱到尾。来讲出你心里话，一切毁灭吧，我在阴影中辅导你吧。用眼对眼，就是灿烂。几多路艰巨，或从来行为无难无错。声叹凡人灵魂灵觉，现实世界难辨别那面具伪君子的歌太多，极尽变态谈顿转负面，亦总比正义赤裸。谁都讨厌你，谁都诅咒你，如睇到你落地狱就是胜利。人间不太美，何不早放弃，连翻山也会笑你下贱够味。来讲出你心里话，一切毁灭吧，我在阴影中辅导你吧。怎么彻底腐烂，我做好示范，你就讲一通尽量听话。是否越骄傲，你本性极端地无道，难得醉到一定地步，陈酷是味道习惯就更好。谁可感化你，谁可拯救你，连一刀背脊插你亦未够你。如果讲到尾无非等赞你，人只不过是动物在扮犀利。回忆所有的伤疤，真老的色话，我亦劝你别学习放下。终于你睇到吗？你自己力差，我就约你到地狱见吧。 晨光第一线，船仔。 唔知大家咧中唔中意去人哋屋企嗰度揾下对方食下饭咧？ 中意， 我中意， 尤其是疫情之后咧，我反而少咗出去食饭嘅。原先嗰一两年，因为即系可能对方有小朋友啦，即系一啲新生婴儿啦，跟住你又唔想佢抱住个 B B， 跟住走嚟走去咧，咁所以你就去佢屋企作客咧。你只要入去嘅时候咧，有一个习惯就系咧。洗晒手咁样，即系一去到即刻人哋厕所啊，我洗晒手先，跟住你成个人都会舒服好多。 嗰阵时直头有啲一步步机喷雾， 喷晒全身， 企喺度耶咁样噶， 都几好嘅。其实老实讲，即系我觉得呢啲好嘅习惯，其实今次有咩都应该维持住咯，或者喷下只鞋，喷下只脚嗰啲咁嘅。 我觉得起码鞋同埋手要处理得好先，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将啲菌继续带入屋企唔好啊。 系咁，同埋咧去人哋屋企咧，我觉得有个好处嘅，有时想同你嘅身边可能同个屋主咧 有啲比较亲密啲嘅对话嘅，你真係想同佢倾偈嘅。咁要成日餐厅太多人呢，倾嘅时候冇咁尽兴㗎，咁向人屋企倾就会特别尽兴啦。咁不过呢，每一次去嘅时候呢，我都会有一个疑虑嘅，就係、是、你会成日諗呢，啊个屋主要准备一大餐饭、 嗯、 然后佢又好辛苦，可能又要买餸啦，又要煮。我每一次去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哎唔好意思啊，好似有少少即係打搅到人啊。 咁你点样回报返个屋主呢？最后会 咪多数就係去嘅时候带份礼物囉，係啦， 即係水果又好，带支酒又好， 或者你帮佢嗌外卖 啊，咁都得噶喎，其实系因为你叫咗外卖嗰个钱就其实你去承担翻，咁即系你又做一啲，佢又煮一啲，咁最好啦。 同埋今时今日咧，比以前咧，即系呢个都要讲翻。譬如疫情前嗌外卖个风气同而家完全不一样。而家就算嗌外卖，有好多餐厅铺头咧，佢哋特登为咗外卖嘅市场去做咗另外一批嘢方法嘅、 哦啊。 最夸张，我见过即系成个炉上嘅酸菜鱼，跟、 啊、 住我就问个， 哦，佢哋要拎翻个炉走噶嘛？ 系啊，有拎翻炉走，但系有另一种就系唔使啦，个炉都、 哦。 俾埋你， 哦系啊，送埋俾你 落个成本嗰度。 系啊， 咁当然啦，即系我哋普通两三人家庭呢啲就得物无所用嘅，你得到个炉之后，咁、嗯、都系摆埋喺橱柜上边，唔知做乜。咁但系有啲朋友就可以再翻用翻个炉啊，或者翻用翻啲碗碗碟碟，其实都几好嘅，我觉得。 系嗱，除咗系即系嗌外卖之外咧，我谂大家之前都应该有听过一个方法嘅，而呢一个方法咧，原来系叫做 potluck。嗱、嗯、，pot 咧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嘅煮食用嘅锅啦，或者炉啦咁样。咁 luck 咧就系叫运气啦。咁其实本身成个词语嘅意思就系、是、啊食到咩嘢咧，我哋就睇下个运啊咁样。咁其实咧以前有佢哋食 pot luck 嘅方法啦，而家食 pot luck 嘅方法咧就系、是、我哋当有七个人去到呢一个屋主嘅屋企度食饭咁样。于是每一个人咧就会自己带一道菜嚟。 嗯。 咁就所以就叫做全凭运气啦。你究竟今日食到啲乜嘢咧？ 食啲咩菜咧？ 就唔知嘅。 系可能有人咧就系番茄炒蛋，嗯、但系有人啊同你整佛跳墙。 系、嗯、啦，系啦。嗱，你讲呢个咧系有啲惊喜嘅。 系 Alice 最中意咧，我相信啲大时大节嘅时候咧，有好多人系中意用呢一个玩法嘅。 嗯， 系啦，圣诞节啦，可能有啲人又会带下火鸡啊，有人会带呢一个嘅菠萝肠仔啊咁样。咁、嗯、呢个就比较方便啦。咁讲翻咧，原来系。呢、这、一个词语咧，系喺十六世纪嘅时候咧，啲人咧系会特登将啲剩翻落嚟嘅食物保存落嚟嘅。咁、 嗯、 如果就系突然间有个客人突然间嚟到房啦，嚟揾你，咁于是咧主人就可以即刻俾到啲食物你。咁、 哦、 所以咧，其实本身嘅意思就系个客人食到啲乜咧，就真系靠运啦、 嗯， 就唔系真系话你系本身预备好俾你啦。咁本身咧就系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嘅时候经济大萧条咧，咁嗰阵时食物真系短缺啦，有好多时候咧系俾配给制嘅。咁、 哦、 所以人哋咧为咗食到好多唔同种类嘅食物咧，系真系会。各自準備一道菜，然後就互相分享。 哦、其實如果去人哋屋企食飯，每人即係譬如有幾個唔同嘅單位嘅，大家準備一道菜，我覺得都幾好啊。實際上嚟嘅時候，大家又唔需要話個屋主。個屋主攞咗間屋出嚟啦，佢又唔需要話就係大費周章，又要買餸又要煮，咁但係大家準備少少嘅，咁已經搞掂啦。 船仔啊，我覺得咧。有小白就最好，因为佢煮嗰道菜应该会最好食。 系、哦， 我同你咧就买下外卖就算啦吓。 财经第一线。 早晨，打完风啊，8:13啊，吓，收音机旁边啊，或者直播室电话已经接通咗我哋嘅财音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啊，早晨 ，Dicky， 喂，早晨，各位晨哥听众，星期五愉快啊， 系啊，咁啊，嗱，先问一下业界人士先，琴日咧打风唔停市，实施第一日啦，咁啊，我估作为咧股票从业员啦，或者业内人士啦 ，Dicky 啊，你都有一啲感受可以同我哋分享。成日操作，亦都对于我哋成个股票市场咧，都真系进入新时代啦吓。咁即系旧时，喂打风，梗系唔翻工啦。咁但系而家做证券打风啊，可能都要 home office 啊，或者都要跟一跟啲盘。意思系咩咧？个市琴日都继续系运行之中嘅，讲紧就系港股嘅市场啦。Dicky 交俾你分享一下好唔好啊？嗯。 好啊，咁啊，其实讲到寻日咧，咁我就真系朝头早就唔使翻工住嘅。不过其实就因为基本上就系有事啦，咁所以工作就如常啦。不过就可以网上进行。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以我公司为例咧，因为其实好早咧已经测试过，就系话即使同事啦，简单啲讲啦，攞咗电脑翻屋企都好啦，即使翻唔到嚟 office 咧，都可以好畅顺地咧协助到客户咧系交易嘅，系落到盘嘅，冇问题嘅。咁当然寻日我仲见到可能有部分啲券商就係啲同事就翻埋工添啦嚇，咁當然呢樣嘢就即係更加辛苦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好多緊急嘅部門都不嬲啊，打風都要翻工噶啦。咁而家都變咗都緊急噶嘛，係咪交易嚟嘅講都係。咁所以我諗都係已經係試咗一次，亦都暢順。咁所以就已經成為一個新嘅常態啦。咁我又覺得都好正常嘅，都琴日就都可以話係冇咩任何問題，因為其實即係簡單直接了當啲啦。其實只要你个市系继续开，其实个交易系统唔会知道你系咪打紧风嘅。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可以操作得到，咁基本上就都我会觉得相当畅顺嘅。咁但系你话哇，即系再高啲，譬如话真系去到九号啊、十号风球而真系又未必截到车啊。咁如果你话即系依赖啲同事要翻到 office 先至进行到交易嘅话咧，咁就可能会难啲咯。咁基本上我相信香港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嘅券商咧都已经可以即係做到喺呢一個即係即使同事唔係喺辦公室度出現都好咧，都可以進行到交易㗎啦。咁同埋好多啲所謂嘅即係交收啊、轉帳啊，咁都已經係由網上進行。咁所以就算銀行唔開，當然啦，有部分人可能覺得都唔方便。咁但係理論上都係執行得到咯。所以我相信都係一個新嘅常態啦。 嗯，咁啊，好等我哋一步一步啦，循序漸進咁去適應啦。咁啊，真嘅係開環節之前，唔好淨係一嚟就睇下美股先，睇下港股先，我听下业界人士即系心声都好啊。咁我哋都想成个金融业有一个全方位又健康嘅发展嘅。好啦 ，Dicky 真系啦，问一下啲美股，今日美股咧要跌落嚟啊。鲍威尔咧就话哇，即系可能咧，即系个减息嘅步伐咧又未必会如大家想象中咁快。咁啊，几大指数咧做共一声咁样，又跌啲，又跌啲咁样啦。咁啊，始终上个礼拜又过咗，即系无论系美股嘅业绩期啦，以至即系总统大选啊，嗰啲牵引咧，都开始咧慢慢叫做情绪个投资情绪冇咁高涨啦。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美股方面嘅情况先啦，好嘛？唔该。 好，咁啊，寻日都有啲数据出啦，不过逢礼拜四都有嗰个新申领同埋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咁基本上咧都系两个数字咧都系温和地下跌嘅，简单啲讲就系咁。咁所以咧，其实就业市场都保持一定嘅韧性啦吓。咁头先你讲到啊，鲍威尔啊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咁佢的而且确真系咁讲嘅，佢就话而家睇美国目前嘅经济情况都相当之劲，嗰只系唔急于减息嘅咁所以咧，佢呢一個言論咧，就令到咧個股市有少少壓力，都唔係跌好多，都係叫做好正常咁有啲回吐啦。咁唔好忘記，其實即係仲係嚇即使你話個道指跌咗200点，都非常之接近咧44000。咁其實都真係一個好輕量嘅輕微嘅獲利回吐啫。但係咧，如果我哋要分析下鮑威爾嘅言論咧，喺過去呢幾次聯儲局嘅一啲操作咧，嗱又未至於話打到昨日的我，但係佢好似係為明日的我咧而講定一啲説話咁。因為好簡單， 喺過去嗰幾日咧，我諗港股大家都會見到啊，即係都有個即係明顯啲嘅壓力喎。咁啊跌嘅原因係源自於啲乜嘢咧？我諗喺過去嗰幾日咧，某程度上都係對於美國總統啊呢一個已經係當選人啊特朗普甚至乎佢而家開始真係埋緊班啊，即係砌緊佢內閣嘅成員啦、管治團隊。當然咧，有啲可能喺政府外嘅，例如嗰、那個即係Elon Musk 啦、即係都有份做嘅呢一個，即係點樣可以令到美國政府慳下成本嘅呢個新部門就唔係屬於政府內。咁但係喂，國務卿啊、國防部啊、商務部啊、財政部啊、貿易代表啊，呢啲人選最終花落誰家呢？其實就一個講曬，真係會重新咧塑造全球嘅呢個貿易嘅秩序，同埋而家已經好啊壁壘分明嗰種嘅外交關係。咁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咦，好似佢揀曬啲人咧，都係非常之鷹派嘅，Michael Wong。如果做呢一個國家安全顧問又話，或者而家講緊即係不嬲都係比較係主張一啲好強硬嘅外交政策嘅即係Marco Rubio 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又做國務卿，咁又點咧？咁大家就計緊呢啲數。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咧，就開始評估緊，就話如果一個好鷹派嘅共和黨政府上場，而係千軍萬馬嗰只嚇三眾兩院總統全部都佢啲人，咁啊即係好似經典電影對白啦，球員、球證、旁證都係我嘅人啦，咁即係打橫行都得啦，係咪？咁當然。呢、這個只係比喻，咁但係呢個比喻咧，其實都貼近呢個現況。即係我意思就係話，未來特朗普要推出佢嘅呢一啲政策咧，可以好快。嗱，甚至乎有一啲係政府內嘅，係內嘅嘅一啲職位咧，就唔使等即係呢一個眾議院通過嘅，基本上就。唔使等參議院通過嚟一次，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就一上馬咧就可以佢一即確認做總統咧一月底咧咁已經可以行嘅啦呢啲政策，包括好肯定大家都會估到好多都可能會係針對其他啲國家，可能真係特別係針對中國嘅一啲即係所謂嘅貿易壁壘啊關稅嘅措施。咁但係大家就喺度評估緊就咦咁你做呢啲嘢唔多唔少都可能會令到本土嘅通脹咧係有所升温嘅喎，咁所以咧就正係你諗下巴威爾嘅行為啊，同言論喺過去呢幾個月幾大相徑庭先得㗎。嗱，之前咧唔減，跟住咧一減咧就整一個 jumbo rate cut 就減半釐，減完半釐啊四分一。你跟住而家又話咧經濟好勁，咁啊即係第一次減半釐嗰陣時經濟唔勁咩？嗰陣時經濟都好勁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啦嚇，阿包 Sir 都聰明嘅，佢都係不如既然而家都睇到好明顯地即係共和黨政府嘅政策可能會對於通貨膨脹帶嚟一啲變化，咁佢咪就係點啊？靜觀其變咯，正所謂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咁不過阿包 Sir 都好清楚，亦都講俾大家聽，就算邊個做總統都好嚇，佢都唔可以炒我嘅。第二呢個更加關鍵嘅就是、我唔係會為任何一個政黨服務嘅，只不過我係為美國所有嘅國民嚇、通過貨幣政策去達到長期經濟穩定增長同埋物價都係穩定，不過溫和增長嘅兩大嘅目標嘅啫。咁當然呢個就唔係佢啱啱講嘅嘢，呢、這個係佢再之前講嘅嘢啦。咁所以拉勻曬所有嘢嚟講咧，大家都仍然覺得睇完，譬如話啱啱新鮮滾熱辣美國嘅 CPI 啦。同埋尋日嘅 PPI 啦，咁就真係咧嗰個通脹嘅壓力咧，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咁生產物價咧，基本上咧就十月份咧按年增長2.4%，按月0.2%咧，都同預期差唔多。不過預期就係2.3%啫。咁但係咧就向上修定咗，即係去到即係1.9%嘅，就將九月份嗰個嘅 PPI 咁啊略為向上修定啫。咁整體嚟講都符合預期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今日唔知聽日事，今日亦都唔知美即係當呢一個共和黨嘅班子全面掌呢一個美國嘅政治環境嘅時間，會有啲乜嘢變化？咁所以佢而家講啲嘢咧，都幾合邏輯嘅。咁但係就會對於咧，講緊2025年咧，聯儲局嗰個減息嘅步伐、速度、力度咧，可能有啲降温嘅預期啦。因為咧，呢個都值得去探討嘅，就係第日再同大家喺過去即係唔知大家唔知唔知啦，就是、每一次聯儲局議息咧，咁就會有會後記者會，但係咧要隔一次咧先會有經濟評估報告。而如果我哋睇翻對上一份同埋再之前一份經濟評估報告咧，係對於通脹嘅預期係明顯降温，對於減息嘅幅度預期咧亦都係有所增加。咁究竟下一次嘅呢個報告會唔會因為共和黨主政係會有變化咧？咁其實好快就睇到㗎啦。咁所以就即係都係嗰句， 只可以講就拭目以待，即、就、係、是、對於我哋喺香港嚟講啊。咁喺美國啊，就算阿巴威爾啊，佢而家都係靜觀其變啦。咁我哋除咗拭目以待，仲可以做啲咩咧？係咪？咁所以暫時都係唯有就即係靜坐看直標嘅啫，係啦。 嗯，嗱，美股咧就好詳細分析完啦。喺講港股之前咧，轉個頭啊，依家咧即刻有一個咧特別嘅交通消息要講翻出嚟啦。北大嶼山公路咧往機場啊，近港鐵嘅小豪灣車廠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嘅。龙尾咧去到欣澳港铁站啊，咁啊，驾驶人士咧就要特别留意啊，特别去而家去行机场嗰段路啊，可能赶紧搭飞机啊，就要多留少少嘅时间啊。好，立即咧同Dicky咧讲埋港股啊，港股真系有少少。形態有啲差啊，咁即係琴日又跌387點，以為呢啲大科技撐場，譬如騰訊出嚟份業績都唔係太差啫，咁但係都要跌387點，咁嚟緊啦，仲有其他唔同嘅大科技出業績啦，譬如即係京東又出咗業績啦，上季經調整多賺24%，又勝預期啦，咁巴巴又會出業績啦，咁呢啲一男子嘅一啲因素有冇機會令到港股真係重上翻20,000點？定还是唔系啊？阿 O 守得住19,000點咧，都已经好好噶啦。咁样嗱，交俾 Dicky 啊，用5分鐘时间帮我哋 wrap up 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嘛。唔该你。 好啊，嗱，港股呢段时间咧，反复都系向下，真系我唔想用破地狱形容啦，因为未咁差，但系咧向下破咗个支持位啦，系咪喺19950，个个都话守得住噶嘛，咁佢真系跌破咗，咁不过咁去到而家呢一刻守唔守得住19,000點咧，又的而且确欧咁讲啦，19,000咧就下一级最重要嘅一个支持位，嗰度都仲有个少少嘅裂口，咁但系呢个咧就已经系呢一转嘅调整咧一个最后嘅支持啦，咁我。暫時呢一秒鐘判斷咧，我覺得都會守得住嘅，或者都暫時守住下先啦。咁當然過去呢段時間港股跌，頭先都解釋咗啦，對於外圍嘅政治環境咧係有個困惑嘅。咁同埋咧就係話對於內地嘅一啲刺激經濟嘅政策咧，喺過去呢段時間人大常委會推出嚟嘅措施咧係有力嘅，係好嘅，係比較長遠嘅規劃。咁短線咧就未必話帶嚟太大嘅支持。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就等緊啦。咁但我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再有一啲新嘅政策咧，好可能都會等即係特朗普嘅管治班子上咗場之後，睇下佢即係攞啲咩招出嚟先，因為正所謂敵不動我不動。時間咧都可能係一個少少嘅真空期，不過咁其實唔係冇做嘢㗎啦。房地產市場哇，接二連三都真係個個月都有新招啦，又有即係減一啲嘅税款，咁亦都有將一啲按揭嘅即係成數又增加，跟住咧就會將一啲息率又降低。其實就真係限購令又撤銷，可以做嘅應該做嘅好多都做咗㗎啦。但問題係又係嗰句，要樓市復甦亦都係需要啲時間。咁頭先歐講喎，喂有啲業績好似騰訊，其實都唔錯啦，係我絕對覺得份業績係收貨靚仔添嘅，再加埋個巨額嘅回購咧，其實就即係可以話係飲得杯落嗰只。咁所以係點啊？咪所以就係尋日咧，完全個市冇曬力嘅情況之下咧，佢都可以個股價叫做自己撐住自己咯。咁但係佢都係撐住啫，佢都唔係話即係升到嚇，只不過係叫做撐住。但係咧，再望落去咧，喂，嗰十大甚至廿大嘅成交活躍股份裏邊咧，即係基本上都尋日嚟計啊，都無一幸免咁嗰只噶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喺而家呢刻咧，業績好咧，都係其中一個，起碼都係嗰句啦嚇，即係晾住自己股價嘅一個因素嚟嘅，咁頭先阿歐都講話，喂，即係騰訊係咁啦，咁阿里巴巴又如何呢？咁其實過去呢三個月，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哇，佢哋嗰啲股價喺即係九月中開始，去到十月初，直情火箭式上升，咁而家就直情好似嗰、那個好似阿 Elon Musk 嗰支火箭咁啊，嗰種降落嘅情況啊，好落得嚟好快，但係就嚟落到地面嘅時間咧，佢又慢咗落嚟，而家我就見到個港股咧嗰啲科技股調整。都係咁啦，即係喺高空其實一路回落嚟嗰下好快嘅，但係而家開始有少少咧就慢翻啲咁。咁我會覺得咁，即係如果以一秒鐘外判斷咧，我又覺得唔會話跌翻曬九月初嗰啲低位，但係睇技術上嘅各樣嘅角度咧，暫時都仲係一個 即係持續向下即係唔好話沉底啦，但係起碼都係向下尋找支持嘅一個嘅狀態咯。咁我會覺得業績咧，即係如果係好嘅話咧，咁再加埋哇有好多啲回購因素咧，咁點講都好咧，都係嗰句點都會支持下嘅。因為譬如話好似阿里同騰訊咁，哇真係嗰種回購嘅力度都真係好大咯。嗱，當然佢唔係一定係香港回購，譬如阿里巴巴喺美國回購咁一樣嘅啫，係咪？係咪？即係對於個即係成間公司嚟講啊，咁所以我喺呢一秒鐘就會覺得業績我都會覺得係應該都會係符合預期嘅，眾多啲科網企業，而佢哋嘅估值而家落翻嚟現在呢個水平咧，亦都係接近咧就長線投資者慢慢開始部署入市嘅時機。不過又係嗰句都係好看不係眼前虧嘅，即係最好都係等一啲即係技術上即係喘定啊反彈嘅信號出現先至嚟買咧，亦都未遲嚇。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咁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 ，thank you。 主持人都冇 錢。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好啊！咁下個禮拜再同 Dicky 傾偈，多謝曬。 好啊， 拜拜。 大家好，我係 Andy 梯平嘅萬平。第35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 RTHK International Pop Poll 樂迷投票現已展開，即刻登上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嘅金曲同歌手啦！ 第35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樂迷投票現已展開，即日起到11月17號登上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嘅金曲同歌手。 音樂無疆界，面向全世界。 第35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 真系，大家可以咧登上去网站嗰度啦，就系、是、音乐无疆界啊，面向全世界又嚟啦，第35届嘅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啦，咁啊现正接受公众投票啦，咁啊当中有多唔同嘅选项嘅，包括咧最受欢迎咧十大嘅国际金曲啊，或者至尊金曲等等啦，自己上去咧相关嘅网站咧留意更多啊吓，你嘅票咧有机会咧成就一只好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首都利马和秘鲁总统博鲁阿尔德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建交53年来，中秘双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特別是2016年他對秘魯進行首次國事訪問以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中秘雙邊貿易額增長了 1.6 倍，中國企業對秘魯投資存量翻了一番，中秘自由貿易協定完成升級，這些都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習近平強調，雙方要總結中秘合作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做好頂層設計，加強貿易和投資雙輪驅動，推動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兩翼齊飛，促進產業鏈和供應鏈兩鏈融通，推動中秘、中拉務實合作提質升級。習近平又同博魯阿爾德共同以视频方式出席秘鲁前海港开港仪式，他形容这次是中秘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成功项目。港澳办表示，29名香港工商界代表日前在深圳出席座谈会，围绕如何更好建设香港贡献国家深入交流，建言献策，香港社会对此高度关注，持续展开热烈讨论。港澳办发表文章说，特别值得赞赏的是，面对当前香港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工商界深入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予祖籍宁波香港企业家重要回信的精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勇于担当，挺身而出，继续采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支持特区政府带领全社会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 並積極助力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2025年荷瑞杯足球賽將會在2月1日大年初四在香港大球場上演，會由多位國際球壇名宿組成的世界明星隊對由港隊名宿組成的代表隊。世界明星隊以曾經效力英超球隊的球員為骨幹，包括杜奧巴、大衛斯華、傑斯及史高斯等。曾經奪得金球獎的巴西球星卡卡亦都會首次來港參賽。比賽門票介乎380至1280元，今日開始在網上發售。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9004點，升46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56.62，瑞士法郎0.891，加元1.407，人民幣7.232，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566.93美元，賣出2567.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显著较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由于青衣站附近咧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机场快线来往博览馆站同埋香港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噶。咁东涌线啦，来往东涌站同埋香港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都系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咁市区预办登机嘅服务截止时间咧，会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由于青衣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机场快线来往博览馆站同埋香港站嘅行车时间啦，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咁而东涌线来往东涌站同埋香港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都系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咁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会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噶。咁另外啦，咁将军澳线嘅列车咧都系有故障啦，咁而家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讲翻头先港铁咧就有事故啦，影响到嘅机场快线啦。咁但系路面方面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啊，近住小濠湾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咧都几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欣澳港铁站噶，过咗啦，过咗欣澳港铁站。咁所以咧，如果去机场嘅朋友咧，而家咧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啊，咁因为路面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现场都几挤塞噶，龙尾。尾排到过晒欣澳港铁站。咁另外喺九龙区太子道西，由于有冧树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丽德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太子道东啦，近住彩虹道就系、是、太子道西有冧树，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太子道东近彩虹道。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小欖噶，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對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龍尾就喺小欖對出。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葵順工業中心對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車龍咧排翻去柴灣角熟食市場噶，就係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葵順工業中心對出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龍尾排翻去柴灣角熟食市場對出。咁隧道方面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就係正常嘅。咁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啦。咁而家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接近八乡路，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 咁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啦，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大旗岭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所以影响到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出翻元朗公路咧都受影响。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唔知大家咧 social media 嘅时候睇紧嘅时候，你究竟系睇啲乜嘢内容啊？但系相信咧有好多人或者系我啦，甚至好多女仔咧嘅 social media account 一打开入边，全部都系猫猫同埋狗狗嚟嘅，都会见到佢哋非常之可爱嘅短视频。咁所以今日咧，如果大家心情唔好，又或者咧系想令到自己开心啲嘅，都可以睇下你自己中意嘅小动物嘅一啲非常短嘅短片仔啦。 啱，咁啊，而且如果你想人哋睇你嘅话咧，就都讲过啦。咁啊，你可以揽住啲小动物影下呢啲嘅短片，咁啊可以提高呢、這个。吓流量 系啊，流量密码嚟嘅， 就系小动物啦。 冇错，好多人拎住只猫去影张相咧，就已经突然间到多咗好多人 like 噶啦。 系嘛？ 因为佢系只猫咯，其实系。 系、啊，等我又猫又好，雀又好，狗又好，小朋友都好，揽住佢哋影相先。 啱啊！ 睇下多唔多人 like 我先。 应该会嘅，你仔嗰啲应该多人 like 噶嘛？ 唔知啊。 每一年嘅九月，唔同嘅大中小学都会迎嚟开学礼。不过大家知唔知道，究竟喺古代嘅开学礼系点样样嘅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Exactly the same when I see you for the holidays. 在中国的古代，新生入学不单只有隆重的开学仪式，而且还要备受重视的。而这些入学礼甚至被视为人生四大礼之一，同成人礼、婚礼和葬礼是相提并论。而根据礼记和弟子规流传下来的开学仪式，还要是千年未改。而通常这些的开学仪式亦都可以叫做开笔礼。整个开学的仪式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正手正心同埋朱砂开字等等嘅流程。首先讲下正衣冠先。本人认为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咁所以学生都要非常之注重自己嘅仪容整洁。喺入学嘅时候，每一个新生亦都要一一站立，俾先生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之后先排住队去到学堂前面集合。 供立了一阵之后，才可以在先生的带领下面进入学堂，之后就可以行拜师礼了。学生先要叩拜孔子的神位，之后就是再拜先生了。拜完先生之后，学生亦都要向先生赠送六礼的束修。所谓六礼束修，就是指古代行拜师礼的时候，弟子赠与师傅的六种礼物。而这六种的礼物还有不同的寓意，例如好像芹菜那样，寓意就是勤奋好学；红枣就是寓意早早高中。之后就要再静心静手，将手摆入去水盆入边静一静手，正反都要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希望大家可以去除杂念，日后学习的时候就可以专心致志啦。最后一道仪式就叫做朱砂开字，具体的做法就是先生手持染住朱砂的毛笔，然后在学生的眉心那里点一个好像字一样的红点，因为朱砂字的字字和智慧的字亦都是有相同的谐音，所以朱砂点字的意思其实是希望学生可以开启智慧，学习可以一点就通。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是学生的入学仪式定是日常教育的方面，其实亦都可以见到以前的古人真是非常之尊重老师的。 Happy Friday， 听过呢首作品张潮嘅《宇宙逃生口》。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近几年呢，社会对保护儿童的意识呢日渐提高啦。今日我哋就邀请咗呢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Bella Madam 呢同我哋分享保护儿童嘅资讯。早晨 Bella。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啊，欧。 你好啊，我哋呢间中都会听到呢有虐儿嘅事件嘅情况发生啊。其实近年本港多唔多虐待儿童嘅案件呢？ 在今年1月到8月警方一共是录得了954宗虐儿的案件，比上年同期其实是轻微上升了 3.6%。而涉及儿童身体伤害的案件就占整体虐儿案件的50%，即是有525宗，比上年的同期475宗是上升了10%。 呢类嘅案件咯，多数咧都系因为父母咯，又或者咧系照顾者管教小朋友嘅时候咧系使用体罚。从数字上嚟睇啦，虽然虐儿咧嘅案件啦，的确系有轻微嘅上升，不过咧警方啦以及社会上面唔同嘅持份者，对于咧大众嘅宣传同教育，提升社会咧对于保护儿童嘅意识，亦都系令到咧举报数字上升嘅原因。 举报虐儿嘅数字上升咧，警方有乜嘢嘅措施可以确保个案得到及时处理咧，而保障到受害嘅儿童咧？ 警方咧就喺2022年嘅7月啦，已经成立咗啦易受伤害证人支援队，加强调查人员嘅训练，同埋咧同持份者系合作。至今啦，支援队咧已经系招募咗咧系超过260名嘅队员，可以咧同儿童或者有特殊需要嘅证人啦系进行录影会面，替代咗咧一般嘅笔录口供。而有关嘅录影会面嘅口供咧，仲可以咧系代替上法庭咧主控官嘅主问，减少受害人嘅难堪感受，保障咧佢哋嘅福祉。 要加入成为支援队嘅队员，要具备乜嘢素质，同埋有啲咩要求噶？ 加入支援队咧，完全系属于自愿性质噶。队员咧要喺咧处理本身嘅工作以外咧，系兼顾支援队嘅工作。佢哋咧系一班对于保障弱势社群同埋脆弱儿童抱有热忱嘅人，必须具备爱心同耐性。尤其咧系遇到受到性侵嘅受害人，又或者咧系一啲唔识表达自己，又或者咧系未能够理解案发经过嘅受害人，例如小朋友咯，同埋智障人士呢一啲受害人咯，系未必愿意咧系讲翻咧事发经过，或者对于调查嘅过程咧系觉得好紧张，甚至咧对于事发经过咧系觉得难以启齿。我哋嘅队员咧有时就为咗破冰啊，系花上咧一两个小时啦，系同受害人系建立互信。等佢哋咧系打开心扉，勇敢咁咧系复述咧系案情嘅细节。 处理呢一类受害人嘅时候，除咗要有耐心同埋热诚咧，专业嘅知识同敏感度都唔少得。 冇错哦，所以咧支援队嘅队员啦，需要通过一系列严格嘅训练同埋考核，包括课堂理论啦，同埋实习，亦都需要咧喺家居嘅录影室啦进行一次录影会面，获得合格嘅成绩啦，先可以正式咧同易受伤害嘅证人咧系录取会面口供噶。真系少啲爱心同耐性都唔得噶。 另外，我都有听过保护易受伤害证人同埋咧儿童专责小组，这个专责小组又点样帮助到受害人嘅咧？ 保护易受伤害证人及儿童专责小组是警务处和律政司在2022年年初成立的跨部门专责小组。在成立以来，这个小组已经处理了超过200宗涉及易受伤害证人的案件，包括虐儿、幼童被虐致死、性侵犯、有组织埋人等的案件。每当咧系有虐儿事件发生啦，相关嘅调查啦，同埋咧系检控同埋福利跟进嘅工作咧，都系刻不容缓噶。就好似咧系同乐居案咁啊，事件咧系曝光咗之后咧，律政司咧就同警方咧系调查队接洽，提供咧即时咧同埋持续嘅法律意见。发生案中咧系大量文件啦，同埋超过6小时嘅闭路电视片段，整理咧系超过咧200条嘅控罪啦，同埋法律文件。亦都因为咁啦，由我哋嘅警方咧开始调查，到向呢34名咧系被告人到正式提控啦，仅仅咧系用咗几个月嘅时间。呢一单案件嘅协作模式都系取得成功，令到我哋嘅跨部门专责小组啦更加有信心，咁样去紧密协作咧去处理之后嘅案件。 嗯，呢、这个专责小组具体系点样运作嘅咧？ 呢、这个专责小组咧系24小时运作噶。律政司的专责小组成员会和警方的政策组是这样联系，当我们接到严重和敏感的虐儿案件，就会透过专责小组处理。在调查一开始，律政司的专责小组的检控官就会和警方的调查队已经组成了检控团队，警方是负责搜集和分析证据，而律政司就负责检视证据，适时提供法律意见，跟进后续的审讯和上诉等的法律程序。 Bella Madam， 在警方搜证的同时，律政司已经开始检视证据和提供法律意见，整个检控程序应该快了不少。 专责小组不单是提速提效，这样去推进案件的进度， 他們呢還很重視呢受害兒童證人的福祉。因為我們明白啦，隨著時間的流逝，兒童證人的心理壓力呢是會不停地增加，他們呢可能會忘記當初的口供，又或者呢是他們的證供會受到其他人的干擾。迅速的調查和檢控是大大減輕了受害者在等待漫長審訊期間的壓力，提早完成審訊，讓他們可以盡早恢復正常的生活。 單從檢控工作已經看得到，保護兒童單靠任何一方並不足夠，需要各界齊心才可以做得更好。在警方的調查入面，有沒有分析到虐待兒童的主要成因是什麼呢？ 在調查入面，我們都留意到超過八成涉及虐兒身體傷害的案件，施虐者其實都是家庭成員或者負責照顧管教小朋友的人。超過四成的受害者是6歲到11歲的兒童，有時因為小朋友的年紀還很小，又或者有特殊需要，未必很明白或者理解到父母說的話，又或者詞不達意或者表達不到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同時間，父母或者照顧者亦都不理解小朋友說話表達的能力有限，因為這樣就很容易感覺到壓力，失去了耐性。 有沒有一些虐兒行為的例子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呢？讓家長或者照顧者面對這些情況的時候，可以多留意一下自己的情緒。 例如一些的單親家庭，又或者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的家長，他們在工作和照顧小朋友之間要拿到一個平衡，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所以當家長或者照顧者覺得壓力過大的時候，甚至難以應付的時候，及時尋求幫助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在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能夠多加注意自己的情緒，以預防做出一些虐兒的行為。 除了关心儿童福祉之外，家长和照顾者的压力亦都真的不容忽视。 是的，所以作为父母又或者照顾者，除了要好好地照顾小朋友，都要好好地照顾自己。而作为旁观者，只要我们多走一步，多些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大家都有能力去预防和阻止虐儿案件的发生的。 Bella Madam， 除了檢法之外，我知道警方一直都有透过不同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宣扬保护儿童的讯息。例如在自2021年起，警方每年都会举办大型宣传暨教育的同行同心保护儿童计划。今年的计划有什么新的动向啊？ 为了继续凝聚社群，实践同行同心计划的宗旨，今年我们是第四年是举办同行同心保护儿童计划，延续保护儿童的任务。在11月16和17号，即是接下来的周末，警方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将会联同是毒品调查科，在西九龙文化区的大草地举办一个大型嘉年华同理 talk LOL party。活动将会有超过30个的游戏设施，包括由不同部门和儿童社福机构设立的摊位游戏，超过5米高的巨型充气游乐场，4米高的礼物扭蛋机，以创世界纪录为目标的 Love Your Children Yoga Challenge 的亲子瑜伽挑战，户外音乐会，以及是专家分享环节等等。我们是希望是透过运动、音乐和艺术的形式，向大众传递保护儿童和禁毒的资讯。 活动真的非常丰富，有得玩之余还有机会一起创世界纪录。 是啊，我们的 Love Your Children Yoga Challenge 以招募500个家庭成员为目标，在户外一起参加双人瑜伽，透过一起做运动增进家庭的凝聚力，并挑战是破世界纪录。这个活动也都希望可以透过做瑜伽运动推广是关注照顾者的福祉，舒缓照顾者的精神健康。我们都很荣幸是邀请到星级的瑜伽导师黄兴平小姐，在11月16日下午3点钟在西九龙文化区的大草地同你 talk LOL party， 带领我们的 Love Your Children Yoga Challenge 的参加者做一系列的双人瑜伽动作。 有兴趣的家长和小朋友可以怎样报名参与这个创举呢？ 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保护儿童一站式网络应用程式的连结进入报名平台登记，就可以参加我们的亲子瑜伽挑战了。 參加者可以獲得瑜伽墊和運動毛巾等的精美紀念品一份。參加者還可以是穿著鬼馬創意的衣服是出席爭奪最佳服裝獎。除此之外，活動更加設有多個獎項，包括最積極參與機構獎、最優美動作獎、最少年紀參與獎以及最投入大獎。勝出者是可以獲得由企業和機構是捐贈的過百份豐富獎品，名額有限，先到先得的。大家都快啲叫埋身邊的朋友，帶埋他們的小朋友一起參加出席啦。 學到保護兒童的信息之餘，還有機會跟小朋友一起創世界紀錄，真是好有意義啊。 当日还会有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先生以及警队临床心理学家来跟大家分享育儿的资讯，还有如何减轻照顾者的压力的 tips， 亦都有警犬队的表演，还有不少的就是我们的吉祥物 TALK 会在会场里面跟大家打卡玩游戏等等的。大家要谨记啊，要做好保护儿童的工作，单靠警方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各界一起参与宣传和帮手。 大家积极参与和你 talk LOL party 之余，还要记得身体力行，爱护每一位小朋友，一起实践同行同心计划的宗旨，让他们在爱中成长。 在节目的尾声，也都想跟各位听众再推介多一个警队的活动，就是在12月21日星期六，警队的动物守护社区大使计划将会在大埔白石角海滨公园举行为爱护动物一族而设的全城带动 Sunny and Sander 慈善挑战跑。除了有刺激的障碍跑、精美的跑手包，参加者还可以跟爱犬齐齐挑战。挑战什么呢？就是最多人同时与狗狗亲吻的世界纪录挑战。现场也都设有多款的摊位游戏、美食摊位和即影即有的打卡装置，还有机会跟守护之星警犬 Sunny 和 Sander 近距离互动。想同心爱的毛孩创造难忘的回忆，就即刻上警队社交媒体平台报名啦。 多谢 Bella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保护儿童嘅资讯同埋活动啦，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十月份嘅生产物价升幅加快，加上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嘅言论淡化市场对十月减息嘅预期啦，拖累美股三大指数要回落啦。道指要跌20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跌36点嘅，纳指跌123点啊。港股 ADR 靠稳吓，升18点咁啊。睇下今日有冇机会一啲大科技撑翻个港股上。翻去高少少嘅位置啦。与此同时，就系亚洲区内股市都几好嘅，譬如日本股市升超过400点啊吓，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带动啦成个亚洲区内嘅股票市场嘅气氛啦吧。 晨光第一线，小白。 喂，今日嘅時間咧，咁啊都見到有啲朋友啦，咁啊有啲嘅山系比賽啦，就係呢一個嘅毅行者、嗯、啊。不過之前都要講講啊，咁啊大狀咪咧就有事，咁所以今日咧就先休息一次，大狀開咪嘅。咁啊講翻呢一個嘅山系比賽啦，咁啊朝頭早都有提過幾句噶啦，咁就喺呢一個西貢區咧就先環繞近乎一圈啊，咁啊係都喺山路嗰度圍繞一圈啦，然後咧就會經過呢、這、一個一段路馬鞍山啦，跟住都會去到馬騮山啦，跟住獅子山啦，然後就上針山、草山、大帽山，再去翻咧就屯門嗰邊就完結嘅。 聽都覺得長啊嚇， 全長100公里啊！ 即係所以你要有毅力啊，係 啦， 而且咧係行得好叻嘅人咧， 係啦， 你先可以成為其中嘅一員咁樣。 通常咧就會分最主要分兩批嘅人士去玩嘅。第一批咧就佢哋要追時間嗰批咧， 係 追時間嗰批咧。其實就唔使點樣特別好多嘅 support 嘅、 嗯， 因為點解咧？佢哋有啲朋友就直頭我哋叫食大會啊，即係大會已經係一定有啲 booth 喺度準備噶啦。譬如你過 checkpoint 嘅時候，咁啊佢會有啲基本嘅食物供應俾你，水啦，或者係香蕉啦、麵包啦。佢麵包佢哋搽曬醬啊，等你攞噶啦咁樣，係、 哦、 啦。所以呢去 有 service 嘅， 有 service 嘅，即係已經係包曬噶咯喎。 基本嘢一定有嘅，即係嗱。所以話基本嘢有之餘咧，如果你想食得好啲咧，咁啊冇辦法啦。 咁即係揾啲朋友啦。 係啦，就要揾啲朋友嘅。咁啊，如果你話你係追時間嗰批咧，其實佢哋講緊咬住嘅時間咧。真係都係由11至到17小時，我咁講呢一批先啦。其實呢佢哋就算有支援隊去到幫手呢，佢哋嗰個玩法都係一去到嘅時候呢食完即刻走㗎。甚至乎如果你話再快啲嗰啲呢，佢哋經過個支援站即係真係好睇，即係好似馬拉松咁樣㗎。一去到嘅時候呢攞水啦，然後呢就攞麵包啦，跟住就夾住走㗎啦。如果佢要斟水嘅話呢，其實旁邊都有啲工作人員或者義工呢都好好嘅，會即刻攞佢哋啲水袋呢幫佢哋斟，然後等佢哋可以坐低、嗯、其實呢啲位呢我都覺得幾好睇嘅。 我有一年做過 support team 囉、啊、即係都係可能有啲團體嘅兄弟，咁佢哋又參加，咁我哋呢啲做小弟弟嘅，咁喺旁邊呢 幫下手， 幫下手。其實呢我哋都係買啲美式快餐上去嘅，因為快嘛，好流行嘅。原來喺嗰個界別，嗱我唔懂啦，小白你可以講下。有陣時做啲supporting team 咧，買嗰啲嘢咧都係求快或者。盡快可以將個熱量提升 翻。我哋就最主要就問翻參加嗰個人佢想食啲乜嘢，因為如果佢係譬如已經有玩咗50-60公里啦，其實個人會攰噶嘛。除咗係想填肚之外咧，有陣時另外一個心態就係想食啲自己中意嘅嘢，例如想飲啖熱湯咁樣。有啲朋友會噶，我想飲一啖熱湯，跟住佢就覺得個人咧好似會精神翻啲。呢樣嘢好緊要嘅，所以直頭問佢佢想食啲乜，或者原本佢已經話我想。食叉燒飯嘅，咁就佢哋話：我想改啊，我想飲，我想食第二樣嘢得唔得？即刻 send 翻 message 俾啲隊友去到改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有隊友即係全天候有咁多 service 嘅話，咁梗係可以啦。 Support team 都要行一段路噶，你唔好以為喺車路嗰都可以對接得到。其實你做呢啲叫支援小隊咧，你都要行一段山嘅。我記得印象之中上次去做，講緊10年前啦都有，即係支援小隊咧。都行咗个零钟去到嗰啲点嗰度去输送食物。 咁你选择咗一个辛苦啲嘅位啦。 係呀 咁有几个位就真係车到到嘅。 我諗住自己都行下嘛。 係啦。 即係諗住自己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就係话喂都试下感受下呢个活动嘅气氛。 所以呢有啲朋友呢佢话我支援你啊，但係我唔帮你做支援队啦，我做陪行嘅。即好似你跑马拉松嘅时候有啲陪行员咁样㗎嘛，陪跑员啊咁样。咁佢話點樣陪行呢？咁譬如我淨係同你玩一至到四段，咁我由呢、這、一個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開始，我就陪你去到呢一個近獅子山一帶慈雲山嗰度，我就落山，我搭車走㗎啦咁樣。咁跟住另外可能再搵啲朋友呢，就由嗰個位呢就陪佢去到終點嘅。咁因為佢哋驚有陣時可能譬如四個人啦，咁始終大家速度未必一樣嘅時候呢，又或者想多幾把口傾偈嘅，咁就變咗大家就可以多啲來往。其實行山最重要一樣嘢，你唔追時間嘅話呢，其實最重要係揾啲，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揾啲多口嘅人， 即係傾下偈， 好重要。 係啦，傾下偈就時間過得快。 係啊，因為咧，你有陣時上山咧，你唔傾偈，你好容易將個 focus 放咗喺自己嗰個力啊夠唔夠啊，有冇喘氣啊，辛唔辛苦啊，條路仲好長啊，一路望住啲標距柱一路睇嘅時候咧，嗰人就容易咧就太過 focus 咧，咁啊會覺得攰。咁但係如果有好多人側邊同你傾住偈嘅時候咧，發覺行山係好 happy 嘅，就 even 行呢啲嘅叫做行山比賽咧，發覺時間好快。快过嘅，一个山头之后又第二个山头，同埋咧， 你計到嘅每一條標記處，假如你譬如係五分零六分鐘一條標記處，你計下計下咧，你就已經可以計到好快速就過曬嗰啲最難嗰啲段落嘅，跟住你就可以好快速就過咁樣嘅。所以我覺得咧，嗱呢啲嘅山泥比賽咧，頭先話分兩批啦，一批咧就追時間，追時間嗰啲咧，其實佢哋都好達人級噶啦，就唔使點樣去到搞佢哋啦。咁啊，淨係好啲好普通嘅支援或者佢哋想要嘅支援咧，咁就 OK。咁另外嗰啲咧，即係純粹諗住完成或者我要35个钟或者甚至乎40个钟完成嘅，咁嗰啲咧其實會當一個嘉年華咁玩嘅，呢個都幾得意喎。 雖然佢小白講到好嘉年華 feel 啊，但係都要講一句。 你知唔知啲朋友係喺度即係打邊爐啊？ 係有嘅，真係有的 打邊爐 啊，真係有㗎，係啊，講真嘅。不過其實咧，你講到佢哋好似好輕鬆咁樣咧，其實佢哋都要付出一定嘅腳骨力嘅，同埋都其實。對於我嚟講，我都幾達人級㗎。其實你講到即係輕鬆參與完成賽事嗰啲人都唔容易， 都犀利㗎啦！你行咁耐， 係啊，因為你即係幾廿個鐘喎、明唔明啊？即係有時搭幾廿個鐘頭，你坐喺度搭飛機，我都覺得攰啦， 坐都坐到腳痹啦。 係啊，但你行喎，呢、這個都係啊。不過即係我都試過，即係挑戰下，譬如即係珠峰大本營啊，或者喺馬來西亞嗰啲神山啊、Kinabalu， 我都有試過做呢一類嘅創舉式挑戰嘅。不過后生嘅时候做啦，我下年我40岁啊，我想轻松生活。 其实可以更加练习一下，即系无论系边一个， 我睇你练习我好开心。 即系边个界别都好，因为咧我发觉而家喺山上边咧，就算系参加呢一类型比赛嗰啲咧，好多咧都可能讲紧系五六十岁，佢哋都会参加。 我个估系咁嘅，可能到我六七十岁嘅时候咧，我又突然间会中意翻呢一样嘢，跟住就到时系跟你去学习下点样。 唔好话 浸山冇山， 浸草冇 山，逐顶逐顶冇去行完嗰啲、 我都有同好多咧，即系 uncle 佢哋倾偈喺山上边咧，咁佢哋话到佢哋系可能30几岁嘅时候咧，有段时间都系有少少放弃咗、 我放弃， 因为嗱点解咧？佢哋唔系话唔中意，系因为要照顾屋企啦，咁你又有小朋友啦，咁你有时陪佢哋啦，咁你唔可以成日闪咗上山啦。于是乎佢哋中间就有个 gap 嘅，咁但系当佢哋小朋友开始大嘅时候咧，你发觉即系佢哋都可能譬如入 U 啦咁样。咁佢哋又会走返出嚟咧练翻嘅，咁亦都好想去完成返某一啲嘢嘅。 你几好喎、啊？你用呢个嚟鼓励我，第时六七十岁跟你一齐行山，唔系我 OK 嘅，我估到时都 OK 啦。 咁咪船仔咯，到时 船仔都唔叫船仔啦， 船姐啦，到时 叫 船衣啦。 咁又未至於叫船咩好呢？再帮你谂下，再帮你谂下。咁啊，为到一班毅行者嘅朋友仔就加油打气啦！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毅行者2024今日举行，除了以屯门为终点的100公里路线外，今年更设有全长约47.5公里，以飞鹅山为终点的40周年限定版路线。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虽然而家我哋有塑胶管制，不过对于全球性嚟讲，塑胶对海洋嘅污染仍然系越嚟越严重。究竟有冇一种塑胶系可以俾海水分解得到呢？最近喺美国就有一间研究所喺研究之中发现到有一种新型嘅生物塑胶系可以俾海水快速分解。为了研究这一款生物塑胶可不可以被海水分解，他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模拟海水生态的箱，透过控制温度、光线以及是环境的变数来去模拟自然海洋的环境，然后将这一款生物塑胶制成的饮管和普通的塑胶放进去模拟海水生态箱里面进行一连串的测试比较一下。经过了9个月漫长的等待，得出的结果，普通的塑胶几乎没有分解过，但是由生物塑胶制成饮管就分解了至少35%至65%以上。这种的分解速度甚至是比分解普通的纸张还要快，而且要生产这一种的塑胶成本也不算很高，对于环境来讲造成的污染当然是比其他塑胶小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习惯穿黑衣城里漫步，离群独伴觅我路，原来浪漫被夸张，孤单也过得好，但命运来到绝路，顽皮地又待我好，突然幸福，悲观的我不知所措，谁若要与我牵手偕老，害怕得转身我走途，唯独碰见你伤口得到填补，事后也刚刚好，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十七岁了，如一口枯井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没有一丁点先笑，原本这死角再没有光，全赖你赠我天晓。愿我的沧桑能够酿造，尽任让独自醉倒，大寒在即，竟等到你深深一步。前夜已决志孤身逐路，旧戒指早锁进地牢，有幸你带我走出封闭城堡，沿路有分已错，无惧世间纷扰，时空你刹那转换了，重回十七岁了，如一口枯井心焦，难得你说我最重要，眉头被解放了，神经多紧张的我，话过不敢恋爱了，又再恋爱了，上帝之手多巧妙，如今竟找到对象杀娇，无惧世 林峰，我又恋爱了。 好啦，咁有啲嘅交通最新 updates 咧，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先系港铁方面，咁由于青衣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服务咧咁更改啊，香港站往返博览馆站每十五分钟一班嘅，咁东涌线服务咧亦都有更改嘅，香港站往返东涌站咧就每十分钟一班。咁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啦，咁将会由航班起飞之前九十分钟就改为120分钟，咁利用青衣站前往博览馆以及咧就机场嘅乘客啊，咁请前往青衣站三号月台上车。咁另外，由于咧就系油塘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咁将军澳线来往北角站以及咧就宝林站、康城站嘅行车时间，亦都咧就系预计需要额外嘅3至5分钟。咁另外都有交通意外，大家要留意住啦。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近港铁小豪湾车厂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咧系封闭嘅。咁现时就嚴重擠塞，龍尾就是青嶼幹線近馬灣的，由於鐵路和路面受到事故影響，去機場的朋友一定要預留非常充裕的時間，大家留意著了。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咧又一样啦，要揾嚟阿昌啊！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啊，七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咧，我知道有呢一个嘅亚洲区外围赛， 冇错啊！讲紧啦，港台电视32同大家现场独家直播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啦。琴晚就睇过中国队啦，咁啊，今晚咧睇下呢个印尼主场对日本啦，大家都系咧呢一个第三圈 C 组同一组嘅第五场比赛。咁啊，话说咧。日本隊而家喺個榜首嗰度啊，咁啊中國隊琴晚贏咗波啦，爬下爬下爬翻去第四，咁啊今晚咧日本啊對印尼喺小組包尾嘅，咁但係佢哋主場出擊，希望佢哋咧可以咧撼動下日本，幫下手幫中國咧可以拉近呢個同榜首嘅距離，等到我哋可以進級去啊，直接進級去到世界盃嗰個分組賽 哎呀，咁我哋要支持印尼隊咯喎！ 冇錯冇錯，咁啊。但係雖然我知道香港咧好多懂日本隊嘅 fans 嘅，咁啊希望咧呢一場波咧，大家真係又可以睇下自己心愛嘅球星啦，又可以咧一齊撐下我哋中國隊，暗暗地打氣啊！ 好，咁另外咧，去到十一月十六號星期六咧晚上七點半，亦都有港樂星夜交響曲喎，係嘛？ 冇錯，咁亦都係港台電視32，咁啊講緊嘅港樂咧就係呢個香港管弦樂團啊，咁啊每一年咧佢哋都係會喺呢一個中環海濱嗰度咧舉行一個好大型嘅戶外交響音樂會嘅，咁啊之前係一票難求，咁今年都係啦，咁但係我哋港台電視32咧就會送俾大家呢一場嘅音樂會，咁啊佢哋嘅指揮啊陳以林咧就會有一個定嘅今年定一個主題啊，就是、結合一個夢幻童話。为主题就交集埋一个古典嘅乐章，就希望俾大家一个咧有一个即系星夜底下一个好梦幻嘅交响乐嘅，咁啊佢选曲咧就好嘅，咁啊有呢个阿伦孟肯嘅《美女与野兽》嘅组曲啦，亦都有罗塔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嘅主题啦，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就好浪漫，好有卡通嘅感受嘅，咁啊各位中意。交響樂嘅朋友記得要留意聽晚七點半啊！ 等我駁定呢個大喇叭開住港台電視32先。 嗯，冇錯冇錯。咁啊，好快介紹埋啦。星期日都有個好節目，咁啊，港台電視31有港樂港樂。咁啊，之前聽完古典樂啦，咁啊，今次有呢、這個本地嘅流行樂啊。咁啊，今集就請嚟 Binnis 呢一個五人女子組合。咁佢哋除咗會講下近況之外咧，亦都會各自一唱下佢哋嘅個人單曲。咁啊，各位一齊。記得睇住港台電視 好，唔該曬， 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鄭浩景報道新聞。港鐵表示，青衣站附近信號設備故障，機場快線來往香港站至博覽館站維持每15分鐘一班車。由青衣站前往博覽館，將會暫時使用東涌線青衣站3號月台。東涌線來往香港站至東涌站維持每10分鐘一班車。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由航班起飛前90分鐘改為120分鐘。港鐵人員正在處理，乘客請為行程預留時間。國家出入境管理局發布公告，為進一步便利內地與港澳地區之間人員往來，提升通關效率。下個星期三起，在廣東省深圳市深圳灣口岸、珠海市拱北口岸試點啟用免出示證件邊檢通道。人士經常往來港澳地區人員可經有關通道通行。根據公告，年滿14歲以上持有效往來港澳通行證和多次有效逗留 探亲、商务、人才、其他类赴港澳签注的内地居民，以及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的港澳居民，而且同意边检机关采集核验面上指纹等信息的，可选择使用边检现场免出示证件通道通行，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选择其他查验通道通行的，需持用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持有因公出入境证件的内地居民，目前暂不适用免出示证件通道通行。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指导了自杀式无人机的测试，并下令大规模生产，只由于全球各地开始使用这种无人机，军事理论需要紧急更新。报道说，昨日试验的无人机在地面和海上等不同维度都能够投入使用，并执行精确打击任何敌方目标的任务。各种无人机按照预定轨道飞行，并精准打击到不同飞行距离外的目标。金正恩对无人机的战术和技术特点以及配置表示满意，并要求尽早建立系统生产的体系实现量产。他说，无人机在各种战场上的表现令人瞩目，全世界的军队都会认同这一点，这个是当今军事领域的必然要求，新的势头。他又说，有充分的可能和潜力生产各种无人机，并能够寻找结合新战术步骤的战法，满足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冻时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显著较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15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10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6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02元跌1.4，小米集团28.35升5毫，网易132.2升12.7，美团166.9跌2.3，阿里巴巴87.9跌5仙，平安好医生15.96升1.32，吉利汽车12.94跌9.6，哔哩哔哩144.3跌18.1，国泰航空9.14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56.58，瑞士法郎0.89，加元1.406，人民幣7.24，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38920点，升385点。港金报2382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6.59美元，卖出25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同你跟进翻港铁嘅消息。由于青衣站附近系有信号设备故障，机场快线嘅服务会更改如下：香港站往返博览馆站每15分钟一班，东涌线嘅服务会更改如下：香港站往返东涌站每10分钟一班。咁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将由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使用青衣站同前往博览馆同机场嘅乘客，请喺青衣站嘅3号月台上车。 咁另外油塘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来往北角站同宝林站、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三至五分钟。咁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元洲仔噶啦。咁另外太子道西系有塌树，去大角咀方向近丽德街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排到过咗去太子道东。咁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咁现时芝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港铁小河湾车厂嘅交通意外正清理咗啦，现时龙尾消散紧，排到近吸水门大桥，就是北大屿山公路机场方向近小河湾车厂嘅意外已经清理咗，龙尾排到去近吸水门大桥。咁另外东区走廊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咗，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署。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龙尾喺理工大学，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上乡道，另外较早前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咗啦。咁现时东隧九龙入口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近海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近沙田医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面慢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豉油街。另外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湖北一段是慢车，龙尾就排到近风力楼。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方向近东九龙政府合署繁忙，龙尾现时排到近康华苑。新界区方面，荃青交汇处一带是较为繁忙的，现时清泉路荃湾方向桥面一带是车多，龙尾排到近长安村。另外荃湾路九龙方向近晋升工厂大厦慢车排到近油金头。另外荃湾路入返屯门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丽景站。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一段是慢车，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咁另外较前位置近深井一段都系车多噶。另外龙富路屯石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排到去近龙门居。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不单只是主场之一，更是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的舞台。无论你是运动员、工作人员抑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这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用无人机送货送外卖是不是指日可待？航空工程专家会讲解无人机最新技术和所需配套。 本地篮球队香港金牛成军两年就赢得全国男子篮球联赛总冠军，球队老板会分享他们的成功故事。 节目还会介绍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CIDS Award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大赏2024 最佳电台节目开场曲，候选名单包括 《人人都是葫芦者》、 《我叫小佳美》、 《我的名字小佳美》、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港茶港茶》。 想知边个节目得奖？11月23日下午3:30，中环街市地下中庭，欢迎到场支持属于大家的颁奖典礼，第一时间见证奖项诞生。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是 DJ 课堂考验学员们声音运用、创意和想象力，到底他们对自己的表现又有什么评价？ 上台的时候真是震撼的，我就不断去跟自己说 pick up 翻，因为我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很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自在地去倾偈啦。 就是龙哥都说了，就是我把声音比较有 character 的，但是呢同一时间如果你太有 character 了，你就少了很多变化。 如果想收看卡碎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页啦。 神光Morning Call， 早晨9:43，今日咧个天气又麻麻地啦，又多云又骤雨啦，咁啊交通方面亦都 真系麻麻地啦， 系啦麻麻地啦，咁希望咧透过大电波继续发放正能量啦，或者同听众朋友互动一下，好让咧收音机旁边你啊个心情咧都好翻啲，即刻请啊听众朋友出嚟倾下偈。 早晨，早晨，早晨，米雪， 早晨，米雪你好， 你好， 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 你好， 早晨，早晨咧， 咁我知道啊，米雪咧，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咁啊，因为米雪都好有心啊，佢一早咧就已经打咗电话嚟咧，就一定要讲到明咧，就11月15号呢一日咧就预约定嘅。 有咩咁重要啊？米雪呢一日 系我先生今日正日生日。 哦 ，Happy Birthday！ 转字头啦，咁所以好即系好开心咁，希望打你。 转咩字头啊？五转六 系嘛？转呢一个系啊，可以搭搭车有优惠啦。 正所谓六六无穷，六六无穷 啦吓。咁啊，以后可以即系学你话斋啦。咁如果中意嘅咪即系两蚊鸡咁样喺香港啊周围去玩咯。 系啊系啊，好开心。 咁啊，你未转字头噶喎，但系我听得出。 我未走噶啦，叫紧户嘅， 系咩？叫紧户啦， 冇，仲有十几年啫嘛，十几年拎住我仲，我后生，我老公好多嘅，系咁啊，喂，讲笑啫，讲笑啫， 我哋心境 啱啱啱啱， 系今日谂住同先生去边度庆祝咧？有冇话谂住啊？今日可能有埋其他亲戚，或者有好多即系叫做好朋友啦， 有冇小朋友一齐庆祝啊？定系你哋两个选择咗我哋中意两个去拍拖？ 同亲人呢就之前庆祝咗，因为我哋有个 trip 啱啱去完日本返嚟，咁之前就食咗饭啦。咁至于仔女，因为佢哋都唔喺香港啦，咁就遥远祝福啦。咁係啦係啦，知道佢哋平安，我哋都好开心。 好啊，喂，倾咗咁耐都唔知你老公叫咩名添。 佢叫小明啊！ 小明，小明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系啦， 明哥， 明哥，祝你心想事成。 有少少社恐嘅，所以佢就唔好敢。 社恐好啊！ 而家最杀食嘅社恐啊！ 知唔知点解？唔会周围 v v w w 啊嘛，系咪先？ 系啊，佢好乖 嘅。乖又好啊！点解婚姻维系到咁多年？因为全凭一个字。乖 啊， 乖好紧要啊，系啊，你咧你都乖嘅系咪？ 系咯， 你都乖嘅， 我梗系乖啦， 你梗系乖啊，唔系我以为你我系负责曳嗰个部件嘅，老公啊负责乖嗰个部件。 老公啊，除咗乖之外，你觉得呢个老公即系同佢相处咗咁耐啦，仲有边一方面你觉得最正？ 冇一定。 佢好顾家啦，好照顾我同啲仔女啦，即系为呢个家庭咁多年一路都系出心出力，好努力咁工作。系、啊，咁而家仔女都大啦，咁佢哋自己都照顾到自己啦，喺外国。咁虽然我都知佢都好挂住佢哋， 一定噶啦。 咁但系啦，知道佢哋平安、健康，咁我哋都好开心。咁希望佢要退休生活可以继续佢最中意嘅足球。咁佢而家又重拾翻，系、哦、啊，咁啊，佢哋嗰啲全部都好年轻嘅，全部都佢已经算系后生噶啦， 系嘛？ 我都系咁睇，我见明星足球队都系咁嘅， 系啊， 贾伦啊，志伟啊， 系啦， 佢哋都继续铲波噶，佢哋 系啦，即系有阵时咧跑得快过马国明噶，我见佢哋有阵时明星足球队 嗱，讲笑咁讲，哇，我都唔够佢哋跑、啊。 咁乜讲？ 早知大家开心啦。嗱，虽然随年渐长，但系随住人生嘅历练咧，反而依家落得轻松，或者落得一个好快活嘅一个人生啊。咁啊，祝福你两公婆都开心心。喂，有时间又探下啲仔，探下啲女，探下啲孙，咁、又叫下佢哋翻嚟咯。 仔女出年我哋 plan 咗会过去探佢哋咯。 哦，好啊， 可以一齐。系啊， 你哋最紧要喺香港生活都多啲时间拍拖啊。这个好紧要， 系 好啊！今日拣嚟咧， 希望可以我哋再去行多啲山。之前去过富士山， 哇！ 咁我哋希望嚟紧又再 plan 下，睇下去边度再行山。 系咯，有冇成日喺香港嗰度练下山啊？你哋 有啊有啊，三尖都行晒。 哇！ 咁啊好啊吓，咁啊几厉害，咁啊好好开心啦！即系总之自己想做嘅嘢做得到就得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冇错，我都系咁样讲啊。 继续上山吸多啲仙气。 今日拣嚟咧呢首作品系你拣嘅，系卢冠廷嘅作品。点解系呢首咧？ 因为呢首歌就是话，即系就算我哋头发白晒，我哋变到好老，但系我哋都一起拖住手，一路系啦，一路行落去嘅。 系啊，好甜嘅一首作品啊，属于卢老嘅作品《老年时》，送俾你两公婆啦，多谢你，拜拜， 多谢米雪，拜 拜，拜拜，拜拜。 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然而痴痴？常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然而叫我亨儿？同到每一天，明白你今天的那笑面，明日变化青春中失去，我仍真心。痴痴的一颗心仍照旧，明日也许观之上月球，乘坐穿梭的一飞冲天去，携手再行漫步星空每天。唉，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常伴我身边，情怀未变。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 温热，痛到每一天情怀未 好啦，今日听住卢卢嘅歌嘅时候咧，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咁啊大家都要继续留意住吓，咁啊可能长少少，唔好意思先。咁啊由于青衣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啦，咁啊机场快线嘅服务咧有啲更改吓，香港站往返博览馆站咧就系每十五分钟一班啦，东涌线服务咧亦都系香港站往返东涌站咧就每十分钟一班嘅。咁啊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将会由航班起飞前九十分钟改为一百二十分钟。咁啊使用青衣站前往博览馆与及机场的乘客咧，咁啊，请前往青衣站的三号月台上车。咁啊，另外由于咧就系油塘站附近信号亦都有设备故障啦，将军澳线来往北角站以及咧就系宝林站、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咧就多三至到五分钟。咁另外亦都有塌树嘅报告吓，咁啊，太子道西有塌树，往大角咀方向咧近丽德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啊现时非常挤塞，咁啊龙尾太子道近太子道东啊，近呢个彩怡花园噶，亦都影响到咧就系观塘绕道。往太子道东嘅挤塞噶，龙尾咧就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啊，出边交通情况咧，大家要多啲留意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觉得咧。系乜嘢嘅年纪嘅朋友，而家呢个年代咧，当你去食嘢、饮嘢嘅时候咧，都好中意打卡嘅。 系啊， 系啦、 啊， 咁啊， 即系连啲长者们 都中意。 系啊，有阵时去啲劲啲嘅边炉铺啦，即系打边炉嘅铺头啦，佢哋咧一嚟咧都系上机食先嘅啦。 系，冇错。咁特别如果你话去到啲铺头咧，嗰、那个装修非常之劲，即系成个宫殿咁样嘅。哇！你入去嗰下都整翻張合照先啦、 啊。係啊，真嘅，即係依家都，尤其是喺內地啦，即係大灣區入邊好多餐廳咧，其實咧都真係佢個場景咧，好似宮殿嘅，即係頭先小白咁樣，或者好似即係舊時嗰啲好古色古香 feel 咧。 係啊係啊， 基本上甚或乎有啲衫咧，俾你著埋咧，扮埋古代人咁樣嘅 漢服啊，好多都 係。係啦， 係啦。喂，佢哋我見過有啲餐廳咧，甚至玩埋唔同朝代嘅喎，即係例如呢間餐廳我哋專食咧就唐代嘅、宋代嘅，跟住呢間係清朝嘅咁樣。咁所以佢哋都會按照翻唔同嗰個你自己喜歡個時代路咧。 係。 咁去俾你做翻啲 service 嘅喎，呢樣嘢其實都特別啦。所以話相機行先咧，就真係係勁嘅。呢、這個年代真係啊。咁佢哋就未必有咁多社交網站，但係佢哋都會用好多通訊軟件咧，就互相發呢啲嘅照片。 係噶， 係啊。咁如果你話想再特別啲，淨係飲杯咖啡，你都可以咧打下卡嘅。有咩辦法咧？咁呢個就少少嘅功夫就已經得噶啦。咁大家喺屋企咧，只要準備兩粒嘅呢一個嘅棉花糖，兩粒棉花糖係啦，跟住你可以咧就。个方法你可以将两粒细嘅棉花糖摆埋。如果你话喂，我中意食啲大大粒嘅棉花糖， 系啦，我就想问你个 size 系大定细啦。 好，咁假如我哋买粒大粒嘅棉花糖嘅，咁我哋咧就将佢，因为我哋个杯饮咖啡未必咁大啦， 系啊， 咖啡杯咁样，咁我哋就将个棉花糖咧就一剪就剪开就分到一半先。好啦，咁两边咧我哋就拍埋一齐啦。拍埋一齊之後咧，大家可以去嗰啲整蛋糕嘅鋪頭咧，就買嗰啲食用嘅色素，因為可以寫字嗰啲啊。咁你就可以咧喺呢一個嘅叫做棉花糖上面咧，就做一啲點綴嘅。例如而家十一月啦，例如咁講，我哋見到好多商場咧都已經開始行緊呢一個聖誕節， 係 啦。咁不如咧就將棉花糖咧就做呢個裝飾咧，就將佢變成呢一個嘅雪人。反正都剪開咗兩邊啦，你可以用嗰啲食用嘅色素咧，嗰啲筆咧，點兩點啊。跟住用啲橙色嘅畫個 happy face 啊，用紅色或者用藍色咧就整條頸巾啊，跟住咧就擺喺焗爐嗰度焗嘅，要焗一焗佢先嘅。擺喺焗爐嗰度焗咧就大概係180度，其實咧就真係幾分鐘就已經搞掂噶啦，110度擺幾分鐘、五分鐘咁樣。咁你發覺出嚟咧就已經有啲窿窿地嘅口感啦。咁然之後你可以配咩咧？或者配咖啡啦，或者你朋友中意配我，譬如我唔飲咖啡，我驚咖啡，你配飲朱古力，飲冇咖啡嘅朱古力，咁啊沖完佢出嚟就放個棉花。糖喺上面，咁所以呢個咧係自家製嘅打卡飲品，我覺得都已經係非常之殺食。 幾好喎、啊，大家又可以試一下禮拜六日嘅時候。 啱啊 ，feel 到嚟緊啲天氣都好似唔太穩定，咁所以 留喺屋企自己整啲嘢嘅打卡咯。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咧，最近就去咗旅行啦，咁样咁喺我嗰间嘅 B&B 嗰度楼下咧，就出现咗一间铺。 系 咁，我同我屋企人见到咧，就忍唔住行咗入去啦。 系 嗰间咩铺嚟嘅咧？就系、是、韩式自助24小时拉面店。 哦，拉面店即系即食面啦， 其实就系即食面啦。咁但系咧，韩国咧就会中意叫佢做拉面啊，咁样。咁但系咧，我知道香港其实都有一间 美其名啫， 冇啦，好似 系啊，好似冇咗啦， 关门大吉。 好似但系又好似最近新开咗一间， 系咩？ 哦，系、哦、我知道有一间系冇关门咗嘅，但系都系新开咗一间咁样啦。咁然后我就入咗去试啦，咁样特登入咗去试。咁真系咧，成个墙咧，你首先当咧，我谂佢有差唔多两大幅墙咧，有有21款嘅即食面，咁、然后每一款就有啲系泡菜味啦、有啲系芝士味啦，有啲原味啦，总之唔同牌子，你中意嘅味道咧都应该有齐嘅。咁、你点样做咧？第一件事当然去俾钱啦，咁样。咁、你俾钱嘅时候，你就拣咗自己中意嘅面啦。然后咧，你仲可以拣料嘅。 系， 咁个料嘅选择 系咪车仔面咁啊？你要几多个料俾几多钱咁样？ 哦，系啦系啦。咁但系嗰啲料咧就因为冇人嘅，咁、所以咧佢啲料咧就系真系 pack 好晒一 pack pack 咁样。咁、但系都唔差嘅，我见到系有叉烧啦，有 叉烧， 系啊，日式拉面嗰种叉烧，系啦，咁然后又有牛啦，又有一啲嘅 肥牛啊， 系，但系 pack 好咗嘅，咁我咧就拣咗芝士嘅，咁仲有拣咗只蛋咁样啦，因为我觉得咧，就算你喺屋企咧加个芝士落去嗰个即食面度，你已经觉得哇。是美食啊咁样啦，咁样 铺喺上边 系啦，咁啊，于是我就特登去买咗呢两样嘢。咁你做成个程序就系拎咗个即食面啦，然后佢有个铝盒嘅，咁你就摆即食面落去啦。然后咧佢有啲免费嘅材料你可以攞，譬如芽菜啊、洋葱啊， 嗰啲免费噶， 嗰啲免费。 我好中意食芽菜噶， 我狂攞啦，当然呢啲就免费嘅嘢。 但有冇 feel 噶？ 我估系有嘅，咁不过我哋去嘅时候即系冇人啊，真系。我哋嗰次去好似系凌晨12点半凌晨12点半，咁然后咧就煮啦咁样，咁你咧就可以先落埋，佢会话唔俾你听啊，你如果你要需要煮叉烧咧，就落埋叉烧咁样，咁你就可以摆落一部机度啦，部机咧就系、你就佢有写湿面啦、干面啦，同埋再 refill 水咁样，咁我想食汤面啊嘛，揿汤面啦煮，佢就叫你啊，你搵张筷子系咁搅佢得噶啦咁样，咁样咧佢就会自动停嘅，3分钟过 咁犀利，咁似。金城武教煮即食 面，系啊，其实就系咁简单噶咋。咁即系我咪，我先摆个蛋啊，再摆芝士落去，咁我食啦咁样。咁其实咧食落去咧，我讲真，同屋企煮咧都真系冇乜分别嘅。但系你会觉得咧，如果你屋企咁啱，你又冇乜嗰啲叉烧啊、牛啊，然后你又唔想洗碗啊嘅话，你屋企楼下咁啱有一间咁样嘅自助即食面咧，其实又真系几开心嘅。同埋即系可能12点半，你可能街边冇嘢食啦咁样，咁你冲入去食咧，因为佢24小时噶嘛，咁又真系几开心噶。食翻碗好暖嘅面嘅话，咁都系一个几得意嘅经历嚟嘅。 夜晚就难消化 系啦， 系要讲句嘢。